時不會加稅的承諾惹來保守黨、工黨和商界的批評。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中國東南部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而廣東沿岸海域仍有驟雨。在清晨五點，強烈熱帶風暴康森集擊在馬尼拉東南約13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約12公里，橫過菲律賓中部。同時，強颱風燦都集擊在台北東南約154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約15公里，大致移向台灣一帶並繼續增強。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區有驟雨，間酷熱，最高氣温約為34度，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星期四天氣酷熱，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星期五稍後和週末期間驟雨較多，風勢較大。現在的氣温是28度，相對濕度是87%，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接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康森集结在北纬 13.6 度、东经 121.7 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中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风四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四至五级，渐转达七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三级，能见到21公里；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到30公里；东沙吹东北偏东风三级，能见到1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二级；澳门吹东风一级，能见到20公里；西沙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5100点，下跌2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4520点，下跌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5，日元110.29，瑞士法郎0.92，加元1.265，人民幣6.467，英磅對美元1.379，歐元對美元1.185，澳元對美元0.739，新西蘭元對美元0.71。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94.11美元，賣出1794.6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想着 早晨啊，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时间啦，咁啊，晨早流流二十八度嘅气温，咁啊都已经见到个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紧，即系代表朝头早咧都已经就好鬼热啦吓，咁啊希望大家注意补水。咁啊今日都系大致天晴，不过局部地区有啲骤雨啊，咁啊骤雨就算有嘅时候都唔紧要，冇大遮咧，其实就肯等佢五至十分钟咧，乜雨都落完噶啦。呢啲咁嘅天气通常都系咁啦吓，希望系啦吓。相对湿度88%嘅早晨啊，晨光第一线，今日朝头早咧有白元浩陪住各位听众。 晨光每日一格， 星期三容易俾人哋一种感觉咧系疲倦，因为系工作天嘅中间嘅位置。每个星期咧，当你咁谂嘅时候咧，你就好容易会觉得系星期三啊、星期四咧比较上疲倦，系唔系咧？咁样都系在乎于你自己嘅心态嘅啫。好多人咧个心入边都会成日觉得，喂，不如工作嘅嘢唔好谂咁多，冲冲冲，做晒佢先啦。又或者如果你嘅工作基本上咧就系、是、好似一个项目咁样去计钱嘅 project 嘅。就好似我哋有阵时见到啲叫做咩啊，行家搞咩啊，搞嗰啲 event 嘅，搞商场租嘅咁样，可能佢一个月咧先做一次，不过嗰一个星期就好忙咁样。工作咧都系你自己嘅选择嘅。如果你选择咗一份嘅工作，当你系朝九晚五嘅，咁啊星期六日有得休息，但系每逢星期三嘅时候有一种疲倦嘅话咧，不如你试下同自己讲啊，份工都系我自己中意嘅工作啊，份工都系我自己选择嘅，点解？要俾一个框框框住自己，就觉得工作咧去到一半嘅时候，硬系要需要休一休息咧咁样。我哋不如谂工作去到一半嘅时候，更加加把劲，尽快完成手头上面嘅工作，咁咪可以连埋成个人都可以放松晒，咁个人咧就可以好好地迎接咧就系美好嘅每一天啦。 伤透了我，唱着心酸的情歌，歌声不再有那美丽，结局与你重燃爱火。风中凄清的一个，却有谁人可知心事么？谁想到为你付上热爱，在那夜竟是错，留恋。是我曾经爱你是那么多，无心人是你，令我热炽热爱，一切没期望。我甘心将空虚中的一切都交托在这首歌，只想一生在寂寞内静如绝情来伴我。心爱都寄予在这首歌，如今再没有力气共你在这夜晚播。此刻深深的伤透，唱着心酸的情歌，歌声不再有那美丽，结局与你重燃爱火。风中凄清的一个，却有谁人可知心事么？谁想到为你付上热爱，在那夜竟是错。留恋情是我曾经爱你是那么多，无心人是你，令我热炽热爱，一切没期望。我甘心将空虚中的一切都交托在这首歌，只想一生 接着的时间用一首歌曲，希望大家都醒一醒。吴启贤《心酸的情歌》，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睡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起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今朝早就想跟大家讲下食鱼的问题了。食鱼有丰富的蛋白质，是有营养的食物，就是人都知道的了。不过你又有没有肯定自己吃淡水鱼的时候有彻底煮熟呢？最近看到有网上流传说，有市民进食皖鱼的时候，突然之间见到有两条线状的物体，很担心是寄生虫，于是就拍了张照片发上网问一下网民了。其实淡水鱼出现寄生虫的情况又真是挺常见的，所以呢，如果下一次当事人是你的话，见到这一类的虫梗是不要吃了。食物安全中心就说了，在一般的环境底下饲养的淡水鱼，例如是皖鱼啊和大头鱼等等，除了致病菌之外，还可能带有寄生虫的。例如带有造成胆管梗塞、肝硬化和引致胆管癌的中华肝吸虫。一旦进食了受感染的淡水鱼之后，囊状的幼虫就会在十二指肠里面破囊而出，迁移去到肝脏里面的胆管。囊状幼虫就会在胆管里面发育成为成虫，然后还会产卵。虫卵就可以随着胆汁进入粪便，继续传播周期。感染少量的中华肝吸虫可能是完全没有症状，或者只是出现轻微的症状。但是感染大量中华肝吸虫就会令到患者受到长期的严重感染，引致到食欲不振、腹泻和发烧。另外，中华肝吸虫亦都会造成胆管梗塞和肝硬化，严重的话可能会造成慢性黄疸病，继而还可能会演变成胆管癌的。所以食安中心都教了大家一些食用淡水鱼的 tips。首先一定要记得淡水鱼是不可以生食的，还有未经彻底煮熟的淡水鱼都千万不要吃。第二就是酒、醋、日本芥辣、黄芥辣和香料都不可以杀死寄生虫的，包括刚才所说的中华肝吸虫。所以如果坊间流传说加些调味料就可以杀了寄生虫的菌，这个说法是大错特错的。最后食鱼的时候最好就用回专门的用具，分开处理生的食物和即食的食物。希望听完这些 tips 之后，大家对于食淡水鱼都会更加精明、更加小心，那我们的身体就会好像条鱼那样这么灵活、这么生猛，整个人都会继续健康有活力了。 在天空上用我的爱去画长虹，情话以礼缠绵，留在白云中。信心不骚动，就算此际我。 贫穷，前面阻碍重重，难敌我情浓。我的心不想爱会被人玩弄，我的苦此刻要说无从，我的痴我的真情天会感动，信心不骚动，就算此际我是贫穷，前面阻碍重重，难敌我情浓。信心不骚动，就算此际我是贫穷，前面阻碍重重，难敌我情浓。我的心不想爱会被人玩弄，我的苦此刻要说无从，我的痴我的真情天会感动，信心不骚动，就算此际我是贫穷，前面阻碍重重，难敌我情浓。心底彩虹，随着彩笔飞纵。 听众睇睇最新嘅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天晴，咁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嘅，日间系酷热，最高气温大概34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星期四天气酷热，咁啊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啊吓，咁啊星期五稍后以及咧就周末期间骤雨会较多噶啦，风势亦都会较大。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系生效紧嘅。 我是梁荣忠，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朝主动同其他人讲一声早晨。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在唐朝的时间，咁啊，有唔同嘅国家，佢哋都会咧就系向住唐朝啊，咁啊，希望咧进贡一啲嘅物件，或者系自己国家嘅一啲非常非常之好嘅珍品，去到咧就令到大家结盟啊，关系友好。其中有啲外邦嘅国家啦，亦都派使节，咁啊去到咧就系唐朝嗰度啦，咁啊进贡。啊，进贡咯，咁啊佢咧啊呢个故事大家都可能听过啦。一路上佢都非常之好好地照顾今次嘅贡品，不断系咁样去行，不断照顾住佢，因为佢嘅贡品咧系一只鹅啊，你都听过呢个古仔啦。好，听古唔好博古住先。佢甚至乎咧就不断去到经过啲河川嘅时候，都会用水咧就帮佢冲凉，冲到干干净净，就系希望咧，希望佢送到去唐朝嘅时候啦，啊大唐皇帝就会觉得佢哋嘅国家，哇呢一只嘅鹅真系厉害啦！千祈唔好谂住咧，喂送只鹅呢啲咧就系以前先至有，其实而家咧好多国家啦，佢哋亦都会将自己一啲独有嘅动物啦，就转赠或者借予咧，就俾其他国家噶，例如系熊猫啊，又或者系秋田犬啊咁样，好似咧普京都养秋田犬，嗰只秋田犬咧，日本咧就送俾佢嘅，啊养得非常之好啊，好忠心，普京都好中意。 好啦，讲返呢个故事。一唔小心，咁啊侍者呢，哎呀，竟然间俾隻天鹅飞走咗。点解咁唔小心啊？于是乎呢，大家都知啦，得返几条嘅鹅毛喺度。虽然呢就冇咗隻天鹅，咁啊但係呢一位嘅侍者仍然披星戴月，不辞劳苦赶去呢就长安。终于呢就将自己啊带到去呢一个嘅长安身上边，更加咧拎住条鹅毛，咁希望咧就皇上就原谅佢嘅过错。啊，真系、哦，唐太宗非但咧就没有怪罪于佢，反而觉得呢个人诚实可靠，不辱使命，仲重重打赏咗佢添。大家都知道千里送鹅毛，勿轻啊情意重呢一句嘅道理啦。意思真係比喻呢，千里送出一条嘅鹅毛，咁比喻就係送礼物，虽然呢个意义呢个价值呢就唔係话好高，咁但係呢就意义深重㗎。因为星期三会揀呢个大家都识嘅故事呢，星期三係一个工作天嚟嘅，好多人呢喺工作上呢都容易呢就係疲累。但你諗下喎，你只要喺工作上面愿意用你嘅心神好好地做好佢嘅话，其实身边嘅人呢会感觉得到。啊，纵然嗰个工作嘅结果啊未必系大家预期之中咁好嘅。咁但系任何事情都系，只要你系努力啊去到呢拼干嘅，大家都一样会感受得到㗎。所以呢，凡事用心去做系最重要嘅。 身躯抱得太过紧，遗忘原来这是个手扣扣到太拘谨。紧张你是为愉快，你努力为我装作快乐是为负责任。误会爱可以送赠都送赠，单方面不计较地为爱人，看得太紧太深。结果热汗只能换到冷感，做到再好好得使你暴躁，原来栽种花伤会养分，其实过度浸死了，直至令爱枯竭才知道好处好到未见到，长期为你成为某种压力，一个 分啊吓，佢系 Aka 嘅爱人如己啊，出边28度嘅气温，咁我哋咧就先听听6:30嘅新闻简报，转头继续黐住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乜嘢啊？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咏忠，可以喺边度听到我？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九点半钟梁荣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由凌晨起，政府全面恢复回港易安排，除了身处内地六个风险地区之外，在广东省以外内地地区和澳门的香港居民亦都可以通过回港易返港后豁免检疫，每日名额6000个。政府又计划本月15日推出来港易计划，容许身处广东省和澳门的非香港居民，只要符合计划的指明条件，入境香港时获豁免检疫。来港易计划亦将设有配额制度，深圳湾口岸和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每日各1000个，详情适时公布。阿富汗塔利班宣布组建临时政府，称为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主要官员全部是男性，最高领导人阿洪扎达将以埃米尔，即是国家元首的身份领导阿富汗。阿洪扎达首度发表训示，要求新政府维护伊斯兰教规，强调新领导层会确保持久和平、繁荣和发展，人民应该留低参与重建。阿洪扎达又表示，塔利班会致力信守和伊斯兰教法不抵触的国际法条约和承诺。美国白宫表示无意急于承认塔利班作为阿富汗的政府。日本執政自民黨總裁選舉將在本月29日舉行。日本傳媒報道，被傳為熱門人選之一自民黨前幹事長石破茂，由於在民調中落後於行政改革擔當上河野太郎，因此傳出他考慮不參選，改為支持河野太郎。另外有報道指，前總務相高市早苗可能在今日稍後召開記者會正式宣布出選。高市向傳媒透露，受到前首相安倍晋三鼓勵，希望完成安倍留低的重要工作。如果高市參選，自民黨總裁選舉可能出現他和河野以及前外相岸田文雄的三人相爭局面。道賣新聞早前公布的民調顯示，日本民眾認為最適合當首相的人選，河野太郎以23%排第一，其次是石破茂，第三是岸田文雄，高市早苗的支持度只有3%。世界杯亚洲区12强赛，国家队0-1不敌日本。日本的大壁勇也在39分钟门前建功，奠定胜局。国家队在12强赛开局2连败，同组的澳洲1-0险胜越南，取得2连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为34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四天气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星期五稍后同埋周末期间骤雨较多，风势较大。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万丈光芒。 仲做星，俾啲大字得唔得？当今走到最前嘅系做太阳。 核聚变可以话系终极能源方案，源源不绝又零排放，但系建造就极度困难，因为相等于要制造一个微型太阳。科学家最终会唔会成功呢？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星期五晚十点，港台电视31。 一只手指可以指挥轻松节奏，亦可指挥你嘅强积金，仲好环保添。我黄婉之鼓励大家即刻开设同启动网上账户，主动管理强积金，以电子方式收取受托人发出嘅强积金结单同其他资料，悭时间又悭纸，指挥你憧憬嘅退休生活，一切电子化，更轻松，更环保。详情请向你嘅受托人查询。 国剧830《大江大河》，一套呈现上世纪中国刻苦的年代大剧， 以经济改革为主线，全面、细致、深入地表现了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 《大江大河》9月6号起，每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时间嚟到朝早6:36，咁啊出边28度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嘅。白元浩今日朝头早不如打俾崔杰同啊，打俾 Kitty 啊。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晨光嘅听众。 哎哟，听到你把声有啲眼瞓、啊、，Kitty。 都唔止有啲啦，实不相瞒，我真系扮唔到精神啊今日。 咁咪好咯，做人最紧要坦白啊嘛。有時人眼瞓咧，都系人之常情嚟嘅，系咪？ 系啊，昨晚拍嘢咧，拍到好夜啦，跟住啊，我就喺度谂，弊啦，听日6:00，白元浩就要打俾我，可唔可以俾我瞓多10分钟啊？ 唔使弊嘅呢啲嘢，咁啊，都系惊你一阵间咧7点之后啊，醒唔到，翻唔到嚟。 咁你7点先打嚟嘛，可以自己私底下。 而家同你倾下偈先啊嘛，几好啊！有个同事成日朝头早打电话俾你，恨都恨唔到啊！好多人， 你都想系嘛？你 我都想，我都好想有人4点打俾我噶，我都好惊赖床啊！ 用一啲好特别嘅方法咧，叫醒人啊！即系譬如好似我咁，今日好眼瞓啊， 咁我打俾你啦。 除咗打电话之外咧， 叫醒人啊！我以前咧试过即系唔系同屋企人住嘅时候咧，有啲朋友咧佢哋会试过好无聊噶，有阵时读书咧用啲煮嘢，煮啲好香嘅嘢去到整醒人，即系朝头早嘅时候系啦，都真系咧可以譬如无啦朝头早煎嘢煎扒，咁你真系醒噶、哦，你真系会醒噶，因为你可能夜晚成晚冇食嘢啊嘛，跟住你又肚饿啦，你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咧，你已经哇瞓紧觉。你真的会闻到，咦、哎？哇，好香喎、啊，咩嚟噶？哇，牛扒啊咁样，跟住你就会醒，然后走咗出去。喂，咁你做咩啊？咁啊，煮早餐嘅，仲要煎扒。佢就话到，因为咧知道大家咧就攰，好难叫得醒大家噶啦。你越叫咧，其实大家就越猛整，俾我瞓啦，咁样未够钟啊，好多嘢。于是乎咧，就用咗呢个方法，温闻得嚟咧，非常有效。 但有啲油腻咯，成日早 都食扒。咁我嗰个经历系牛扒啫，咁呢个世界仲有好多好香嘅嘢噶嘛。 但系你呢个就有啲似系一大班人去 camp 咧， 系啊， 跟住可能10个人去，跟住有4-5个起咗身咁样，咁跟住哎逐个叫啦，煮早餐啦，跟住咧啲人慢慢闻到啲味咧，就会识得起身噶啦。 吓、啊，你知唔知我细个咧读小学嘅时候咧？我媽都係煎牛扒俾我做早餐。 哇！ 係啊，嗱，咁當然 咁 豐富嘅蛋白質咯，所以 太多肉味啦。咁所以你咪見到咧，即係以前嗰啲牛扒咧，就唔係話即係阿媽煎嗰啲，就唔係好大塊嗰啲，即係都應該係街市買一塊簡單嘅扒，跟住就落嗰啲梳打粉，令到佢好鬆軟嗰啲扒嚟嘅。即係大家知想象都係邊只啦咁樣。 你好理咁早人哋。整牛扒，你就要多謝媽媽。 冇錯啦，都好香喎、哦。咁呢個香味咧，又係令到個人咧醒一醒嘅喎。所以我覺得氣味我嚟做呢個鬧鐘咧，哇、哦，真係可以諗一諗喎、哦。突然之間諗翻起嘅話， 有啊，有啲鬧鐘啊。我之前見到有一部咧，佢比好靚嘅，咁啊，好似一個座台式咁樣啦，都幾大部嘅，類似一部迷你嘅好似 CD 機啊咁樣，細細部咁樣。佢咧就有個鬧鐘，咁跟住咧佢就有啲咖啡豆喺度嘅，咁佢只要個鬧鐘一響完你撳熄咗之後咧，佢就會慢慢喺個部機嗰度咧，即係佢隔離啦，就有一個機咧，好似幫你沖咖啡咁樣啊。 嗯， 咁就如果你如果一來你唔識得起身嘅話咧，咁就有咖啡嗰陣味咧，佢就嘈醒你啦。咁、如果你撳完個鬧鐘之後識得起身嘅話咧，咁就正常你去刷牙洗面啦。跟住你刷完牙洗完面搞掂啦，梳洗完之後咧，你就一杯好香嘅咖啡可以飲啦。 哇！呢啲都幾好，即係有心思嘅鬧鐘咧係好嘅。我中學嘅時候有一個鬧鐘咧係咁嘅，咁佢樣咧就係一座火山咁嘅樣嘅，跟住側邊咧有隻恐龍啦咁樣，一個霸王龍嘅樣。咁、那個鬧鐘咧佢一響嘅時候咧，佢就係有呢一個火山爆發嘅聲音，就加埋呢一個恐龍哇咁嘅叫聲嚟嘅。我真係用三個字嚟形容佢，好鬼嘈！佢真係嘈到咧，你知唔知連附近啲人咧？即系倾开偈嘅时候，都喺度话你朝头早有冇听到好嘈有个闹钟？哇，搞到我劲唔好意思，我听到啲邻居讲之后，我以后都唔好意思再用嗰个闹钟。原来真系，你知道我个屋企嗰度又静啦，住村屋，你即系一个咁嘈嘅闹钟，你即系全部一齐陪我醒啊！原来。 系啊，所以闹钟都唔可以太自私啊！有时听到隔篱佢闹钟响咧，好猛噶嘛，明明都系你要起身嘅时间。 好猛啊！所以即系大家揾个舒服啲嘅闹钟，又或者揾啲有深度少少嘅闹钟去到。 或者揾个可靠嘅同事打电话俾你。 梗系啦，你最可靠嘅同事就系我啦。 啊好啦，而家翻你啦。 合得阵好啦，唔好费咁耐啊！一阵我再打俾你啊。 好， 一阵见。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九点半钟梁咏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还有很多、哦、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晨光百科， 早上嘅六点四十二分，咁啊二十八度嘅气温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嘅。以前细个时候都听有句说话，唔系说话，都叫歌嚟嘅，系唔系咧？啊，要问翻啲前辈先知啊。咩、哎、斩料斩料斩大嚿叉烧，我记得有句咁嘅，又唔系谚语，唔知系咪歌咁样，唔知啦。总之我听过有咁嘅说话嘅，可能而家听紧收音机好多好多。uncle auntie 啊，的士大哥都会，唉，咪喺边度边度嚟嘅咯。不如话翻俾我听啊，斩料斩料斩大嚿叉烧呢句出处喺边度咧？好啦，咁啊，大家谂啊，放工食咩好？喂，其实叉烧真系几好嘅一个选择嚟噶，快、靓、正。咁啊，唔知道你中意食边一只嘅叉烧啦？其实我咧就中意食嗰啲半肥瘦，我通常咧都会叫阿师傅咧，喂，师傅啊！俾啲窿啲嘅我，哇！识食啊，识食啊！我都知唔健康噶嘛。其实我都好少食叉烧，但系咧，我发觉年纪大咗之后咧，就都中意食咗叉烧，即系比以前细个。我以前细个咧去亲呢啲叫做烧味铺咧，通常都会嗌鸳鸯鸡，唔该咁样。咁啲师傅咧就好好啊，咁佢就斩切鸡啊、油鸡俾我，跟住咧佢见我。啊！發育時期佢就會送多個例湯俾我。啊！燒味鋪啲例湯，其實我真係都幾中意飲嘅。好啦，講翻晨光百科嘅正題先，講下叉燒。叉燒啊，除咗就廣東經典嘅美食之外，其實亦都可以稱得上係全世界啊其中一種啊 大家最認同的中華料理，亦都就認受性頗高的。叉燒點嚟嘅咧，梗係唔係生出嚟噶啦？原來早喺3000多年之前已經有叉燒啦。當年嘅宮廷嘅御膳啊，叉燒係肉類為主嘅主菜之一，並且咧就會用叉去到吉住去到燒，即係 BBQ。故此咧，以前叉燒咧就會稱之為插燒。插啊，即係一嘢插落去個插，插花個插，插燒。好啦，咁啊，近代咁啊，叉燒咧就起源於就係、變相咗改革之後啦，有一個新嘅起源就喺呢個廣東。咁話到50年代嘅時間咧，極盛一時嘅一個叫做拖地叉燒。嗱、呢個名字咧就直接了當啦。咁啊，到90年代嘅時候咧，大家都已經哇明白啦，唉，即係拖住一嚿咧又肥又大嘅肥叉咁啊，哇！呢個叉燒咧加埋啲蜜汁啊，咁就變成我哋今日食嘅叉燒啦。不過起源於咧就話3000多年前嘅宮廷啊，近年亦都見到好多高級嘅中餐廳亦都用咗咧就係唔同地方嘅豬，例如就西班牙嘅黑毛豬去到製作精美嘅叉燒。雖然咧就用上咗靚嘅食材，配以一啲熱辣辣嘅蜜汁啦，不過咧就似乎咧就同以前嘅整嘅方法啊有少少嘅分別啦。而家好多時咧菜單上面都寫明係明爐燒味咁樣。其实大家咧都只系用咗，譬如系电焗炉啊，或者光波炉去到煮制，咁啊变咗咧就系同呢个叉烧慢慢去到焗熟佢咧就有一啲嘅分别。以前啲叉烧咧就一路叉住佢或者插住佢，就喺个火炉上面烧，感觉咧有少少似就系咩咧？我以前系成日唔系以前，而家都睇嗰啲叫咩烧鹅系啦，嗰啲烧鹅咧就系喺个瓮啊，喺个炉嗰度咧就慢慢烧烧烧烧到而家啲鹅咧就好脆咁样，所以先点样先顶称得上系叫做顶级嘅叉烧咧？食材当然系啦，讲求嘅仲要系火候、火力、烹调嘅方式同埋技巧都有关系噶。要分辨出啊，即系一顶级嘅叉烧，有一个颜色啦。光泽上面由内至外都是发出来的，口感松化亦都有咬劲，咁食落去冇渣嘅，亦都要有肉汁。重点就是在于嗰一股肉嘅焦香味道。如果佢烧出靓嘅叉烧，关键就是在喺火候上面嘅控制啦。咁所以咧，哇，看下你中唔中意食啦吓，咁我就中意食叉烧嘅。好，亦都有听众好快脆咧，多谢晒你哋啊，就同我讲翻，喂，呢、這个咧系以前一个烧酒嘅广告嚟嘅，咁啊斩大嚿叉烧，哦，咁我知道个出处点嚟啦，真系好啊！有网上面嘅帮忙，好快脆，可以令到我心入边有一个谜团亦都解开。讲开叉烧，搵位厨师出嚟啊，唔知佢整叉烧嘅味道又系点咧？我真系冇食过佢整嘅叉烧啊，楼下烧味宝嗰啲就有。 世界没什么意义，交叠时狂风骤至，从前各有命运的际遇，相撞时同归尽处，对错都有共生的心魔，谁能一生当中只对不出错，到了批判善恶的日下，如何辨亦是敌是友，是罪业或是因果，永生不惜折磨。心与死，互战共担，彼此要找到。 界左与右，毁灭前同一阵线，对错都有共生的心魔，谁能一生当中只对不出错？到了批判善恶的一刻，如何辨认是敌是友？是罪孽或是因果？永生不惜折磨，破坏有时，建立有时，伤心也在对。正义冷静有时，愤怒有时，伤心也在对峙，快乐有时，决裂有时，同合或敌对，互相交错。你不去攻，怎去守？当有先，总有后。不见光，怎会黑？生与死，互占共担。当一发不再伤，或者只可战斗。 谢霆锋啊，来自啊，最近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早上嘅时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啊！你好啊，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 我是梁明忠，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朝主动同其他人讲一声早晨。 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各位听众。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嘅 KOL 咧揾到咧就系啊 Circle 喺度啊，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嘅圆圆，早晨。 早晨小巴，早晨各位。 系、哎、咁啊！今日同我哋讲下啲咩法宝咧？特技啊，可以同我哋咧就系啊减下压咧吓。 始终都系踏入九月啦，上次即系上一集咧都有讲啊，即系有好多新嘅挑战啦，无论系翻工嘅、翻学嘅、做家长嘅都有。即唔同喺環境啊，生活上面咧都有好多嘅挑戰都需要面對啊。咁、咧上次又講咗，其實呼吸咧都係 circle 咧最成日袋住喺袋咧急救常用嘅。咁、上次就介紹咗，記住叫我啲朋友即刻都有話俾我聽，原來佢有聽到58啊嘛咁樣。咁咧就5號同8號啦。咁咧今日咧就都俾三個數字大家，4、7。同埋八啦，系 同彩金有冇关系嘅先？呢个 系冇嘅，系同身心灵嗰个嘅富裕咧系有关 的。哦，赢咗健康嘅啫，呢、這个可以四七八。 冇错啦，比起嗰啲即系彩池系更加劲嘅。OK， 咁咧嗱，点解会四七八咧？上次咧我哋就少少重温先啦。上次就58系咩？因为咩咧？都系呼吸嗰个节奏嚟嘅。其实今次咧就系用另一个嘅叫做节奏模式啦，所以可以再介绍多一个即系呼吸嘅节奏俾大家都可以选择啦。咁、呢个咧。四七八你加埋都應該多過五同八啦，五同八加埋都係13啫。 係啊 係啊，四七八都係一個節奏咧。咁咧你睇到都會長啲嘅。點解咧？其實我哋話緊張嘅時候咧，上次都有講，心跳就加速噶嘛。你心跳加速嘅時候，其實你吸入嘅氧氣相對咧會少咗嘅。咁點解會用一啲嘅呢啲嘅節奏，令到我哋做一啲練習咧，去達至一個減壓嘅效果咧？其實就係因為透過呢一啲嘅方法咧，令到自己嘅身體當然慢慢，即係嗰個呼吸可以慢翻落嚟啦。慢翻落嚟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可以吸翻多啲氧氣入我哋嘅肺啊。咁變相我哋成個即係成個狀態咧，可以透過呢一個節奏咧，慢慢咁樣讓個心跳可以慢翻落嚟啦。咁而希望即係達至到一個我哋希望舒緩翻自己緊張嘅情緒嗰個狀況嘅、因為有時環境令到我哋不安啊。 係啊。 即係因為你知啦，即係嗰個壓力情緒咧，都有陣時都會影響到我哋生活個，例如即係可能都會令到我哋難集中做嘢啦， 係啊， 咁會容易 分神啊，其實嘅 係啊，分神 變咗越就嘥更加多嘅時間要處理啲工作，因為你分咗神。 有陣時我會心驚驚咁樣嘅，即係如果嗰期又多一啲。遇到一啲難關啊，棘咧，因為你遇到幾次啦嘛，成日都心驚驚咁樣，死啦會唔會仲有一次，再有一次咁樣咧？咁啊，呢一個呼吸咧都係一個我自己會擺喺袋度嘅，即係叫急救法啦，或者係容易啲讓自己去練習嘅方法嘅。咁頭先講啦，四七八咧，有啲乜嘢嘅，其實都唔難嘅。四咧就係我哋講緊呼吸嗰個節奏啦。咁我哋通常就用心情去數啦。咁嗱，上次講到話，如果你係上班嘅途中，或者如果你喺 office 嘅坐定有個空間嘅更好啦，即係靜靜地啦，可以眯雙眼集中咧就係最好嘅。四就係我哋呼吸用個鼻吸氣嘅一個節奏嚟嘅。咁我哋簡單可能數一二三四啦，唔好太快喎。咁你睇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你個人咧會更加 呢個四都係吸空氣先嘅。 系啦，吸咗先用。 系，因为上次嗰个五百咧就吸五秒啦，你当五秒啦，吸五秒，然后就喷八秒，系啦，用个口慢慢呼八秒出嚟。 跟住我哋少一下先，我哋吸四下。 系，吸四下。 咁跟住七系咩咧？就是、一个停顿嘅空嗰、那个嘅状态。 吓， 即系我哋好似闭咗气。 哦，唔呼唔吸。 系啦。 嗯。 咁就我哋慢慢数七下。 嗯。 嗱，呢个咧都有啲难度嘅，因为你再闭完气之后，你再慢慢调节翻嗰个嘅状态咧。剛才我們講到八咧，大家可能都會估到啦，就是我們慢慢用口呼出來的那個節奏，慢到八。Circle 的經驗咧，就是初的時候那八下咧係有啲難度。 初頭的時候咧，係初頭嘅時候可能會頭暈啊，因為吸咗四下之後，發覺咦，要忍住，要係啦，要忍住七下先，跟住先再噴八下都。八下都未出嚟，你忍緊嘅時候，可能就已經頭暈。哎呀，唔夠氧氣啊！ 咁係未有咁犀利嘅，因為咧，我覺得最難係呼嘅時候，你會心急啊，未必去到八下。我覺得唔緊要嘅，咁你咪六下開始咯，係咪啊？由四七六開始啦，去到四七八啦都得嘅。咁、我都係練咗一啲時間咧，先至慢慢去到八下。 嗯。 嘅，咁但係呢一個嘅指標咧，係俾到我哋咧，因為你睇到嗰個成個嗰個部分咧，都係長啲嘅時候咧，其實咧都係更加之令到我哋嗰個呼吸嗰個嘅嗰個速度可以減翻慢落嚟嘅時候咧，其實咧成個狀態咧就可以慢慢可以平靜一啲啦咁樣。 最重要嗰個關鍵咧就係憑住呢個四七八咧，就係調整自己嗰個嘅緊張嘅程度，即係將佢慢慢放緩咗之後咧。其實某程度上都可以令到我哋嘅心跳就減翻慢，個人啊就冇咁崩緊啦，開始可以。 冇錯啦。 哦，咁大家可以試一試啦，呢、這個四七八啦、好嘛？ 好， 今日唔該曬 Circle 先，好，拜拜。 拜拜。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同東涌嘅居民點解東涌呢？啊，先嚟睇下東涌線喎。啊，東涌線嘅延線項目咧，主要咧分咗兩個部分，包括一個叫東涌東段，咁啊將會喺東涌東涌東面咧，咁啊填海區建咗一個，希望建咗一個東涌東站，並且咧就涉及啊對現有東涌線嘅 1.2 公里長嘅路軌進行改建。好啦，另外咧亦都有嗱呢、這個站咧就係地面嘅車站嚟嘅，設有高架車站大堂。东涌西段方面就会在现有东涌站的铁路隧道就向西延伸 1.3 公里，以这个就日东村以西建造，希望建造一个就是东涌西站，这个站就是一个地底的车站来的，期望将来就会成为东涌线的新的终点站。而家咧，我自己搭車去呢個東涌站嘅時候咧，好多時都係因為如果要去大嶼山行山啊，咁啊大家明噶啦，嗰度咧就真係交通嘅中心樞紐嚟嘅。咁如果佢嗰啲東西行啊，都有更加多嘅延線嘅話咧，又可以令到居民又好啦，或者我哋呢啲叫做行山人士又為帶嚟更加多嘅方便啦嚇。咁我哋都希望咧，鐵路又好，或者香港嘅基建咧，咁越做越好嘅，咁啊令到大家咧住起上嚟更加舒適同埋方便。好啦，時間咧就嚟到早上嘅

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好，跟住另外一张咧，都系讲到呢个射击练习啊吓。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道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有阿 Didi 喺度。 早上啊，小白。 香港电台嘅交通公主。 吓、啊，仲公主？ 交通女王。 唔紧要啦，总之开心就得啦。 梗系啦。 咁今朝早咧，先讲个紧急维修工程咧，需要封路噶嘛，喺港岛区噶咁啊，留意啦，就系鸭脷洲桥道通往香港仔海旁道嘅支路啊，唯一行车线封闭噶。咁呢一个位咧就系近住香港仔网球同壁球中心噶。咁啊，受影响巴士路线咧就要改道行驶啦。咁再讲多次，就系、是、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啦，鸭脷洲桥道落翻去香港仔海旁道嘅支路啦，咁啊近住香港仔同埋网球同壁球中心对出，咁由唯一行车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就要改道行驶啦，咁揸车朋友就要改行其他道路嘅。咁啱啱收到一宗交通意外嘅报告啊，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景山庄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运头塘村嘅。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景山庄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开始挤塞，龙尾排到去运头塘村。咁隧道方面咧都开始有车龙啦，咁包括系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啦出翻观塘，龙尾就香港单车馆。咁好彩咧，狮子山隧道较早前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狮隧仲有车龙噶吓，咁啊晨早流流都应该有车龙嘅呢个时间排到去世界花园。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就挤塞，龙尾在果栏嘅，就是咁多啦，小白。 嗯，咁啊，我见到几个特别要注意的位置啦。第一个咧就系讲翻新界就是吐露港公路嗰度啦，大埔要出九龙的位置咧都几塞下。咁如果大家咧要喺嗰度或驾驶人士啦，你又唔想行翻呢个大埔旧路嘅话咧，就俾多少少耐性啦。啊，咁另外咧就系鸭脷洲嗰度咧，咁啊头先听到唯一行车线。咁啊，实失噶啦，咁啊，呼吁大家咧都系搭翻港铁，系啦，咁啊，港铁咧，咁啊，就可以避开呢个塞车啦。不过就人一定多嘅，冇办法，有阵时路面上嘅嘢，我哋都要自己协调一下先得嘅。 啊，小白真系专心听我讲交通，真系开心。咁其實都好噶，你聽咗之後，你知啦，揸車人士塞車咧就好危險噶嘛。 係啊，同埋聽完個新聞，咪聽完呢個交通嘅消息之後咧，咁你自己先得盡量諗辦法避開呢啲嘅叫做塞車嘅位置。即係例如我哋可能較早嘅時間，你頭先都話到思瑞嗰度已經有個清理翻嗰個路障啦，係啦，咁而家咧就已經係通翻啦咁樣。咁但係都要即係又要提一提大家，其實咧入隧道之前咧就唔好諗住啊，一入隧道啦都已經變咗雙白線啦，咁啊安全啦。其实无论是那个行车距离啊，定还是准备入隧道那一下呢，个人呢就特别不知道为什么硬是容易大意 的。我呢就这样的，我记得上次跟我先生揸车啦，那他那次呢他就发觉的车呢好像呢蹬得不是那么顺啊，那他跟我说咦个车不是很顺，好像就刚刚就来入隧道啦，那我就跟他说，如果你觉得的车呢蹬得不是很顺，麻烦你就不要入隧道，拍埋一边先。 是啊，讲得啱 啊， 是啊， 因为你入到隧道走不到的，是啊，很多都是一条线而已嘛，是不是？我记得十几年前到啦，嗰阵时候我报交通有一次咧隧道管里面冒烟啊，我唔记得边条隧道啦，几大件事啊，跟住啲车咧即刻落晒车喺度走，即系嗰啲乘客 啊， 疏散，其实好危险噶，因为你喺个管道里面系冇得走噶嘛，所以我喺度呼吁啲揸车朋友咧，如果觉得自己嘅车有啲唔妥咧，就真系唔好入隧道住啦，嘥少少时间，系咪先？最好就去 check 一 check 先， 系啊， 因为如果发生意外咧，即系大家都唔想。 系开车之前都应该咧，即系做一个尽责嘅司机系咩咧？就系望一望自己嘅车， 系啦。 他就唔好即刻开车住啊！睇下副计得唔得嘅，望下啲辘掂唔掂嘅，咁啊顺利开车，咁啊顺利到目的地，个个最紧要安全啊嘛！ 你小白你都系揸开车，其实你揸开个车，你知道个车好似就嚟死火，即系有啲唔妥，你哋先感觉到。 梗系啦， 系啦， 咁就唔好揸啦。 千唔揸都不得止啦，你行行下你就冇办法啦，你唯有咧就行埋一边，就千祈唔好入隧道里边，系咪先？无谓影响人哋，都无谓影响自己。 系啊，入到隧道咁，你知隧道公司其实又有好多嘅叫做守则啊，又跟住程序啊，咁一定系又系搞好耐噶啦。 亦都搞到隧道公司啲人， 冇 错，都唔系一个问题啊。其实生命都好紧要啦。 呢个先就 吓亲， 重点啊！ 车里边咧，后边有啲小朋友咧，哇，见到冒烟咧，佢会有阴影，以后唔敢咧。唔敢噶，唔敢經過隧道噶、 啊啊， 因為我都曾經聽過嘛。我記得十幾年前跟住嗰單之後咧，有個小朋友話：媽咪啊，我唔過隧道啊，隧道裏面有煙啊，咁、以後都唔敢咧。搭嗰啲巴士或者搭自己揸車都好，經過隧道都好驚、所以有時啲嘢就大家小心啲啦。 係咯，啱啊，啱啊，啱啊，因為全部咧都係啱嘅嘢嚟嘅。誒，唔該曬 Didi， 交通上面真係算無遺策啊。 多謝。 好啦，唔該曬 Didi 嘅天氣方面咧，問一問阿歐啦。早晨啊，歐。 喂，小白早晨啊，睇下今日个天色啱唔啱睇啦，既然啲点乜都啱晒啊。 梗係啦。 天色呢鸳鸯炒饭喎、啊、一边呢就蓝天白云系有嘅，另一边呢就乌云密布喎、啊、咁我个分界线都好明显下下，咁啊唔知系咪都会有机会某啲地区迎来骤雨啦、啊。咁今日呢相对焗少少啊。天文台都有讲啦，咁啊有啲风啊吹緊过嚟香港啦，咁啊究竟打唔打成就未知嘅，天有不测之风云嘛，点系我哋可以测得到呢？不过就今日带定把遮有备无患啦，同埋呢睇緊温度呢今日几热下喎，焗焗地啦，咁啊可能呢即係打风之前呢会点啊，冇风囉就係、是。咁啊冇风就可能有机会热少少啦。咁所以今日都如果返工返学就好难着得轻便嘅。返工嘅你呢可以着得轻便一啲啦。短少少啦啲衫係啊，唔係话你条裙啊啲衫啫，係啦。条裤短少少都得嘅，七分裤啊六分裤嗰啲啦，啊俾隻脚眼仔凉一凉快啦。虽然就冇乜帮助㗎啦，不过着出嚟清爽啲，可能个人啊心情都会好啲啦。好，咁啊，详细天气交翻俾小白讲讲佢。 好，唔该晒。哦，咁啊，天气方面啊，大致天晴，咁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系酷热嘅，咁啊，最高气温34度，咁啊，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星期四天气酷热，咁啊，稍后局部地区亦都有雷暴噶吓。星期五稍后以及周末期间骤雨较多，风势亦都较大噶。咁啊，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咧，咁啊，生效紧嘅。咁啊，睇翻天文台嘅九天天气预报咯，我哋见到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咧，都系大一大个太阳。晒住落嚟嘅，见到嘅最高气温咧都系去到34度啊，咁啊，但系去到礼拜六日嘅时间咧，咁啊亦都系骤雨增多噶啦，咁啊大家如果要安排礼拜六日嘅活动咧，可以谂翻一啲室内嘅活动啊，比较上理想啦。咁啊出边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咁啊空气好可以吸多啖。早上嘅时间一齐上一上晨光大学呢一堂先。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註冊中醫陳佩斯， 早晨 Terry。 早晨啊 ，Bobby。嗱 ，Terry 大家都系女士啦，应该都明白咧，每个月咧经期嗰几日咧，真系可能会有少少唔舒服，或者咧同平时嗰种咁 carefree 嘅感觉咧，好唔一样吓。 是啊，大部分的 patients 都会说呢 M 痛啊，即是个来月经的时候呢有个痛经，这个都是很普遍的问题来的。 嗯，但其实是不是呢经痛呢就代表体质差的人才会经痛呢？ 是啊，其实呢来月经的时间呢觉得很肚子痛啊，这些呢是常见病。因为呢我哋嚟月经系一个正常嘅生理嚟噶，咁所以咧，譬如好似我哋去大便啊、小便都系正常啦，咁所以我哋唔会去大便、小便痛噶嘛，咁所以我哋去嚟月经嘅时间咧都唔应该有不适咯。咁有不适就代表病㗎啦。 嗯，嗱，我有听过有啲坊间嘅讲法呢，就係话呢其实所谓嗰个体质呢都係同你平时嘅嗰啲摆入去身体嘅食物啊吸收嘅营养呢係有关系嘅。例如成日飲冻嘢啊或者食生冷嘢嘅人呢係特别容易经痛㗎喎。其实係咪真嘅呢？ 係啦，同个体质绝对有关嘅。因为呢我哋你觉得痛呢，好多人啦，我哋经痛嘅时间会点样做呢？会饮下暖嘢啦，系咪？ 嗯，敷暖水袋咯。 系啦，敷暖水袋就系最舒服噶啦嘛，起码觉得有啲舒缓啊嘛。热敷觉得舒服，即系代表入边系比较冻咯。 嗯。 咁点解我哋肚仔会冻呢？有阵时候我哋只手咧摸下个肚仔都会觉得有啲冻噶，系冇咁暖噶。 嗯。 系啦，咁就点解冻啊？当然咧，同我哋日常饮食关系大啦。譬如我哋食好多生冻嘢啦，尤其是啱啱过去咗个夏天啦，好多人都忍唔住食雪糕啦，或者饮冻嘢啦。嗱，呢啲积埋埋咧，到嚟月经嘅时候咧，就会咧痛噶啦。又因为咧吓夏天嘅时候，好多女仔咧，年轻貌美嘅女仔啦，吓着啲衫又比较少啊，或者突个肚仔出嚟，佢因为好多衫都系突个肚脐啊。 嗯，系啊。 咁樣咧，我出入冷氣就容易凍親噶啦。咁咧啲好多寒氣積埋咧，咁我哋運動又少、哦。運動少咧，唔能夠咧出汗啦，將啲寒氣排出嚟嘅時間，啲寒氣積埋咧，就容易有痛經啦。 嗯，唔會著嗰啲露臍裝啊，或者係著夠衫嘅，可能真係咧夏天都著長袖衫啊，咁樣咁咪就 OK 噶啦，就唔會有經痛啦。 嗱，咁就唔使著長袖衫咁誇張嘅。咁、但係咧，我哋真係咧，啲病人同我反映啦，喂，我唔飲凍嘢咧，真係冇咁痛咯、哦。嗱，因為我哋唔飲凍嘢啊，唔食雪糕啦，或者即係露臍裝呢啲咧，其實減低咗寒氣嘅。 嗯。 咁不過咧，我哋喺而家都市人嘅生活裏面咧，都係成日都係喺冷氣房比較多啦，比較少運動啦。嗱，我哋唔喐咧，啲寒氣咧就會喺度噶啦。 嗯。 咁所以咧，我建議咧，我哋都要做下運動嘅，定時再喐會比較好啲嘅。 嗯。咁係咪即係話簡單嘅運動，等啲血氣運行就已經可以嘅咧？ 是啊，其实呢我们做运动呢真的不用太辛苦的。很多人会觉得哎呀我要呢拿半个钟要跑步出晒汗真的很 aerobic 这样呢先至是的。其实都不是的。尤其是我们很多时很少运动开的人啦。那我呢都会建议病人呢起码每日譬如吃完饭啦晏昼啊抽五分钟十分钟出来真的晒下太阳。尤其是还有阳光晒下背脊。慢慢散下步，咁呢一个咧就系做运动嘅开始啦。 嗯， 咁如果我哋咧每日都做到五至十分钟咁样散下太阳，喐下行下嘅话咧，咁慢慢我哋就可以进步喐多啲噶咯。 嗯， 咁样伸展多啲啦，又或者咧越嚟越加长咗个做运动嘅时间咯，就唔使一嚟开始咧就已经做好多好剧烈嘅运动，因为咁样咧。通常都捱唔住嘅，即系做咗一兩次之後咧，就唔能夠持之以恆噶啦。 係啊，嗱，我自己咧，身邊有啲朋友咧，可能都已經係去到三十幾歲啊，四十幾歲啦。嗱，有啲人咧就話，其實生完小朋友之後咧，照計咧呢個經痛嘅情況咧就可以有改善嘅。但我身邊有好多媽媽級咧，都反而係覺得，好似生完之後都係咁痛嘅。其實係咪都係取決於佢嘅生活習慣咧，而唔係關真係做咗媽媽之後就冇曬呢個問題事噶？ 頭先你嗰個提得好好啊，因為我記得我細細個咧都係勁 M 痛嘅時候咧，我記得睇一個醫生，個醫生話你生咗仔就唔痛啦，我嗰刻呆咗啊，我有排都未生咗十幾歲，我點生咗個仔翻嚟咧？嗱，其實咧生完仔咧好似會冇 M 痛咧有原因嘅，即係有意思嘅。嗱，有冇留意咧？我哋懷孕嗰陣時咧，嗰個體温會偏高噶。 係啊，係啊。 係啦，嗱，其實咧，當我哋精子同卵子結合啦，其實一樣，我哋肉眼見唔到，到十個月之後咧，變成一嚿嘢啦。 一個 B B 啦。 一個 B B 啦。咁咧，其實嗰個中間咧有好多嘅化學反應啊。以前咧讀化學嗰陣時咧，就係好多 reaction 咧，即係好多化學反應之後咧出嚟就係咩咧？water 同埋 heat 即系热啊，同埋水。咁所以咧，你由一啲见唔到嘅嘢变为一个大嘅 B B 啦。其实咧，中间有好多化学作用啊。咁佢嗰啲细胞不停嘅生长咧，有好多热能啦。咁当我哋头先咪讲咧，我哋经痛通常都系寒引起噶嘛。咁所以咧，个 B B 喺度咧令到好热啊。当呢个热咧可以咧将啲寒气排走嘅。咁而再加上咧，就系咧我哋坐月嘅时候，如果都注意啦，我哋咧尽量唔好食生冷冻嘢啦，喺嗰阵时调养得好休息好够嘅时。咁啲寒气有机会咧就消失，咁我哋嗰个月经就会好啲咯。 系， 就 end 嘅时间。咁但系好多时候我做妈妈咧，有另一个问题啦，就好辛劳啊，系可能 攰啦。 冇错啦，唔系个个有工人服侍啊嘛，系嘛？我哋都要自己去，譬如可能喂奶啦、凑小朋友啦，咁呢啲都好辛苦嘅。咁如果嗰阵时亦都，哎呀，忍唔住好辛苦啊，好热啊，又饮啲冻嘢嘅话咧。咁亦都將啲寒氣都積埋埋咧，咁就導致到有痛經嘅發生噶啦。 有啲人就話咧，其實咧經期嘅時候咧，如果個血氣運行得太緊要咧，就對嗰個經期唔好啦，或者對個女士嘅體質啊、身體會造成一啲損害啦。其實呢一個講法又有冇根據嘅咧？ 嗱，其實咧血氣運行得好咧，就係一個好嘅表現嚟嘅喎。所謂唔好係咪咧？有啲人話飲完啲姜茶嗰啲咧，會嚟月經多啲啊？你意思係咪？ 係啊係啊，我都有聽過話對個量有影響咯。 嗱，我哋就要睇咩叫正常同埋唔正常啦。嗱，好多時咧，我哋有時如果咧寒之外咧，除咗係痛之外咧，仲會有啲血塊嘅。好多時月經有啲血塊，好似啲豬潤啊，一粒粒咁樣嗰啲啦。咁呢啲血塊咧，其實諗下我哋要排出嚟咧，就會好痛噶，因為入邊有好多嘅血塊。咁如果咧，我哋飲一啲姜茶或者比較温通一啲嘅藥物啦、中藥啦，咁我哋令到咧嗰啲呢啲淤血咧碎翻、細翻而排出嚟嘅時候。咁於是個感覺好似個量多咗咯，係啦，咁所以有啲人就話：哎呀，點解我飲完姜茶食完姜嗰啲就會多咗嘅咧？咁樣其實係將入邊嘢排出嚟嘅， 只要咧唔会话个量多到咧，哎呀我不停留到好似哇真系缺体啊，气好唔够啊，头晕啊咁咧，呢啲就唔使担心噶啦。如果我哋排咗啲淤血出嚟，哎可能少少痛啦，排咗出嚟，咦？个人轻松咗咯，唔痛咯，咁呢个就唔使担心啦。 嗯，我亦都有认识一啲朋友讲到话咧，自己每一个月嘅月经个周期咧系好唔定嘅，甚至乎咧每一个月嘅嗰个月经量咧都好唔定嘅。其实咁样系咪就意味住可能健康出现咗啲问题咧？ 啊，系啦，嗱，因为咧、那个月经咧，我哋一定要正常啦。咁我哋大约咧就28至30日一次啦。咁、我哋如果月经唔正常嘅话，即系反映咗我哋子宫嗰个功能咧出现啲问题啦。 嗯， 系啦，常见嚟讲，头先寒气都会啦，血唔够啊，或者最直接嚟讲咧，肾虚都会有影响噶。呢啲就要揾医师帮下手啦。 嗯，啱啊，咁啊都要从自己唔同嘅方面咧注意一下自己嘅身体状况嘅。咁啊，经期其实可能都系其中一个指标啊吓。今朝听阿 Terry 讲咗咁耐咧，我都识多咗好多啦。唔该晒 Terry， 唔好客气啊 ，Bobby。 就别当我骄傲，华丽的拥抱。未必亲我，亦不寄望谁被讨好。自问未算识做，人若这么易做，又怎会信不够好，我才会更好？并未新鲜，犯下终生也犯过的错，但都怕别人什么。就当上次妄想所有人中意，我亦不满我欠种子痛苦，给眼泪去安置，原谅我没那么顽强，亦不是怕事，软弱过更坚持，这信仰令我知。 林先啊，别放弃治疗。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睡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起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时间嚟到朝早嘅7:26啦，咁啊天气方面大致天晴，咁但系局部地区咧就有骤雨，日间咧系酷热嘅，咁啊最高嘅气温啊34度啊，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星期四啊天气酷热嘅，咁啊稍微局部地区都有雷暴嘅。嗱，而家29度嘅气温啊，咁啊又上升多一度啦，咁啊相对湿度85%，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咧咁啊生效紧嘅。咁啊有阵时咧喺生活入边咧都会 loop 下手机啊，咁啊 loop 下手机做咩咧？哇，见到好多咧就系都揾翻一啲。以前嗰啲嘅唔同牌子嘅汽水啊，哇耐唔耐咧都会想饮翻嗰啲以前嗰啲味道，唔知阿 O 有冇试过咧？ 有啊，旧时咧有两种味道咧，系细细个喺小食部啊，先独有嘅。咁一种咧就是提子味 吓、 啊，你记唔记得提子味？ 但以前提子味好药水噶、啊， 有一种咧好少少噶，不过讲真嘅，你话入到超级市场咧，自己又冇乜心神。买呢啲甜嘢饮嘅，即系觉得自己懒健康咁啦。随年渐长就开始觉得啊，尽量咧少啲糖啦， 要健康啲啦。 好多 人都系咁噶啦，后生都系唔注重健康。 系啊，同埋依家咧，旧时咧啲电视广告咧， 就洗腦式咧，就會同你講話啊，好多飲啲甜嘢啦，啊，所有嘢都係甜嘅啫，好後生仔飲甜嘢啦。依家唔係噶，所有嘅廣告咧都同你講啦，啊，所有都係零糖嘅， 係啊， 零卡嘅， 係啊， 零熱量嘅。跟住嗰啲升糖指數啊，哇！我細個冇聽過恒生指數，我又聽過啫。咁但係好多呢啲咧，就會嚇怕咗大家飲一啲能量飲品啊，以至咧係飲一啲比較甜嘅汽水咁樣。我細個好中意飲嘅， 係啊，我都好中意飲啦。 西柚嗰種我都好中意飲。 西柚咁酸嗰啲你都飲㗎？係 啊，有一隻調配得幾好啊。啊，講開真係好耐冇飲，可能講緊有四五年冇。 其實可能揾下咧，都仲會揾到一啲士多仔啊，都仲有賣嘅。 其實可能超級市場都有啊，不過好多時候我哋就會忽略咗咯，即係其實佢哋仲擺喺你旁邊嘅。 通常係啦，就係因為而家。大家知啦，超級市場通常都係上架費擺曬大牌子㗎啦嘛， 係啊， 你真係要去揾下，先至想揾翻一啲咧屬於以前自己嘅味道啦。 今日係九月八日，星期三，农历八月初二，适宜定盟、纳采、开市、交易、立券、栽种、入宅、迁徙、拆卸、安门、进人口。 今日好似几好喎、 好唔好系睇自己心态嘅。今日忌嫁娶、动土、作灶、破土、安葬， 如果要做都要做㗎喇， 所以要轻轻松松做囉。今日都系国际识读日， 我会多啲留意文盲现象，提升识字率，希望适龄嘅儿童都可以返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由凌晨起，政府全面恢复回港易安排，除咗身处内地六个风险地区之外，在广东省以外内地地区和澳门的香港居民，亦都可以通过回港易返港之后豁免检疫，每日名额6000个，午夜起可以在网上预约。透过回港易计划回港并符合所有指明条件的香港居民，仍然需要接受强制检测，并在入境之后注意个人健康状况至少14日。政府又计划今个月15日推出来港易计划，容许身处广东省同埋澳门的非香港居民，只要符合计划的指明条件，入境香港的时候获豁免检疫。来港易计划亦都将会设配额制度，深圳湾口岸同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每日各1000个，详情适时公布。阿富汗塔利班宣布组建临时政府，称为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主要的官员全部是男性，最高领导人阿洪扎达将会以埃米尔，即是国家元首的身份领导阿富汗。阿洪扎达首度发布训示，要求新政府维护伊斯兰教规，强调新领导层会确保持久和平、繁荣和发展，人民应该留低参与重建。阿洪扎达又说，塔利班会致力信守和伊斯兰教法不抵触的国际法、条约和承诺。其他主要职位包括穆罕默德·哈桑出任代理总理，率领塔利班和美国商讨撤军的巴拉达尔担任副总理，另一名副总理由哈纳菲担任，其他的职位包括外长、财长和难民部长等都有人选。发言人沙恩说，塔利班希望和以色列之外的世界各国保持外交关系，并已经准备好和美国建立关系，欢迎美国参与阿富汗的重建工作。美国白宫说，无意急于承认塔利班作为阿富汗的政府。 日本执政自民党总裁选举将会在今个月29号举行。日本传媒报道，被传为热门人选之一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由于在民调中落后于行政改革担当上河野太郎，因此传出他考虑不参选，改为支持河野太郎。另外有报道说，前总务相高市早苗可能在今日稍后召开记者会正式宣布参选。高市向传媒透露，受到前首相安倍晋三的鼓励，希望完成安倍留下的重要工作。如果高市参选，自民党总裁选举可能出现他和河野和前外相岸田文雄的三人相争局面。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星期四天气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星期五稍后同周末期间骤雨较多，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啲交通意外同埋封路嘅位置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清丽苑。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清丽苑。咁喺港岛嘅鸭脷洲桥道咧，因为有紧急维修，鸭脷洲桥道去香港仔海旁道方向，近住香港仔网球及壁球中心对出嘅支路咧，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咁而家所有车需要改行去黄竹坑道方向，驶到咧近香港仔消防局嗰段嘅南丰道掉头噶。咁因为呢一个嘅封路咧，而家一带挤塞，车龙去到利枝道对出，就系鸭脷洲桥道去香港仔海旁道方向，近住香港仔网球及壁球中心对出嗰条支路咧，唯一行车线系需要封闭，所有车咧要直行咧去黄竹坑，驶到咧近住香港仔消防局嗰段嘅南丰道掉头噶。咁至于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景山庄快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车龙接近半春园沿线路嗰边咧，龙尾就去到大埔太和路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惠里道。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喺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圣约瑟英文中学，咁后面咧近住安秀道嗰段亦都挤塞；旧清水湾道落坪石排到飞鹅山道；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喇沙利道一段挤塞，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在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泥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去骏景园噶。咁啱啱收到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车龙咧都系排到清丽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之前咧，我哋有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噶，就系呈祥道去荃湾，近住明爱医院亦都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就系反方向呈祥道去荃湾，近住明爱医院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两个人一个结，由呢首歌解开。 你雅人万年苦涩。唱那绝美诗篇，假使很勉强，就不要说等我尝试，哭着这段屈结。 Jason 和太太早前经历过流产的事件，他和太太都有自责，也都心痛对方。不善表达情感的他选择将安慰变成歌曲送给太太，解开彼此的心结。 经得起挫折。 作曲廖文强，填词陈永谦，编曲 Ariel Lai， 监制 Ariel Lai Edward Chan。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陈柏宇《结》。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我是提子啊，我全名叫提防骗子。网上买嘢要记得提子，网上交友要记得提子，接到不明来电都要记得提子。我唔怕沉气，最喜欢提醒屋企同身边嘅人要提防骗子。提防骗子由你开始，记住提醒身边人啦。怀疑遇到骗案，即刻打去警方防骗二咨询热线18222。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喂，今日讲下呢一个啦，咁啊，钟哥有阵时都去深水埗留下不少脚步， 都唔系有阵时啊，而家经常 常常啊吓，系嘛， 我觉得同嗰边好融合到啊， 系咪啊？喂，其实深水埗点 解你唔搬过去咧？咁 咁啊唔得， 咪少啲travel 嘅时间啊嘛， 我直头好似翻咗屋企咁样，但系而家我喺嗰度嘅时间其实多过喺屋企噶啦， 系啊，深水埗都系正，我都中意去啊，除咗有福华街、福荣街有好多玩具啊， 我中意食嘢咯，嗰度都几多小店。 是啊是啊 是啊，有间车仔面啊，攞奖啊嘛， 好多种类啊， 好似好劲咁样。嗱，不过咧有阵时候去深水埗买嘢咧都要小心、啊。嗱，话说咁样啊，有网民咧就摆咗上网啦，话即系第一期嘅消费券咧已经派发啦。不过近期咧就有指啊，深水埗某一个嘅商场咧就有一间啊电子产品店咧买咗一个咧生果品牌嘅耳机啦。使用的时候就发现耳机咧经常断线同埋失声。嗱，正常如果大家有用开嗰啲蓝牙耳机咧，佢就唔会咁容易断线嘅。虽然有阵时有啲超劲嘅干扰，佢都会断一断嘅。咁、但系咧，理论上你去到都几顶级啦，呢啲生果品牌嘅耳机都成千几二千蚊噶嘛，咁样。 佢话佢经常断啊？ 系啦，咁跟住咧就攞住个耳机，阿网民就攞住个耳机咧，就去翻咧 个铺头啦， 原先个铺头啦，即系 A 字头乜乜 store 嗰度啦，咁啊检查啦，发现买咗次货、哦。即系有 先，佢咩叫做次货先？因为呢个次货有好多唔同嘅解读噶嘛。 系啦， 系二手货定还是系嗰啲叫做咩啊？即系旧嘢再叫做整翻好之后再卖出嚟嘅货，定还是直头系？原来已经是不得的了，这个不合格的，跟着被人执了出来卖。 是啦，钟哥你想不想听？你个猜想都啱。Kitty 你估下究竟个问题出咗在哪里？总之在深水埗一间小店买了一个AirPod 啦，咁样你买了之后啊，成日断线。 我买个机场 AirPod， 是不是叫 AirPod 的？ 系啦， 类似。 我觉得是假的。 你是觉得是假的？ 是啦，即是偷龙转凤的。 就是给个盒你。 不是啦，或者个壳。是那样东西，但其实里面的零件啊所有东西全部换了的、 哦。如果这样东西很容易呃到你的，我们几可买一件东西回来即刻拆开它看看里面的东西是不是真的是那个厂的。 是啊，不知 道。是啊，讲得没错，而我们都不是专业人士啦，那么交回给专业人士去 check 一 check， 跟着就会跟他讲说，哎，先生，你呢个是第一代来的、 啊、 不是第二代的、哦。那第一代呢可能是买卖紧一千蚊啦，第二代又卖紧二千蚊啦。 咪住先， 佢用二千蚊买一千蚊嘅嘢， 咪先？佢系真系嗰个盒仍然系写住第二代， 系啊， 只系里边个馅原来系第一代， 系啊。 哦，咁即系呃人啊， 咁啊呃人， 偷龙转凤， 佢仲要将个价钱都呃埋，系啊，都系卖贵嘅。 是啊，咁所以呢即係去返个专门店嗰度嗰啲职员就话呢，先生唔好意思啊，你呢个系第一代嘅耳机嚟嘅，咁啊即係个充电盒嗰度呢有个机身序号㗎，同、 哦、 呢个电话记录呢都显示唔符合嘅，所以呢就有呢个情况囉，因为第一代始终接收冇咁好㗎嘛，同埋第一代讲緊已经系讲緊七年前㗎啦，我印象之中、一个产品嚟，虽然我都冇呢一嚿嘢啊，但原来佢第一代系七年。 点会七年前啊？咁而家系咁样，即系应该唔止第二代啦，可能去到第八代噶咯、哦。 我印象之中好似第二、第三代噶啦，依家好似。嗱、不过我都唔 系 好熟耳机嘅达人嚟嘅、不过有阵时遇到呢啲事咧，消费者都要多做一啲嘅考量咯，唔好。突然间话喂深水埗平两嚿咁，嗱好明显系呢个心态啦。 但佢呢个冇平到，佢都系假噶。 唔系，我估有平到嘅，因为你理论上你买翻呢个品牌系佢， 哦，即系比起专门店系平咗嘅。 系啦，平两嚿嘅 呢个产品啊，即系呢一类，唔好话呢一款啊，即系呢一类型嘅产品呃唔到我嘅。 系。 因为我仲用紧有线嗰啲耳筒， 咁你系电台咧？电台咁 唔系，就算我而家用手提电话嗰啲咧，我都系中意驳条线嘅，因为我成日觉得一定会听听下嘅时候咧，唔知点样会断咗线。 系啊，其实咧我哋自己做电台咧，听听下咧嗰个接收不良咧，好 annoying 啊，即 系 好觉得好焦虑，系咪有事啊？系，即系有时跑跑步咧，突然间跌跌跌咁样咧，我自己只耳朵都唔中意，所以我都会倾向用翻啲有线。不过嗱，有线诶冇咁。即系你做开运动嘅时候就冇咁挥洒咯，系啊，呢啲就 系 问题所在。所以钟哥，你啲消费券点啊？搞成 未？我攞咗啦，我提开 咗斋未啊？ 好烦啊，攞得即系希望咧，我用嗰、那个嗰个媒体即系嗰个媒介啊，我用嗰个媒介咧，可唔可以简化一下攞嗰啲钱嘅程序？揿入去又要答，揿入去又要答，揿入去又要答，我答咗好多次啦，不过最后都系攞到嘅。 咁安全啊嘛， 系嘅，好安全。 系， 好安全， 嗯， 真系好安全， 咁 安全到我都唔知点攞。 唔好咁， 食早餐有着啦， 食早餐，食早餐啊！ 唔系我话嗰个耳筒，我同埋另一样嘢咧，我都好少去用啊。 哦， 因为我自己如果戴嗰啲叫做无线，我都试过买一次啊。咁但系成日甩出嚟， 哦系， 即系佢食嗰个耳仔窿咧，永远都好似食得唔够稳阵。 我都有几次咧跌咗落地下咧，嗱搞到嗰粒嘢啊，嗰粒耳屎啊， 咁震荡咩？ 花 晒 啊， 唔系震唔震荡啊？未必个个人个耳嗰个耳窿嗰个形状咧系 fit 到落嗰个耳机嗰个形状嗰度嘅。同埋有時候跌咗咧，我識好多朋友都係最慘係跌咗一邊啊，所以佢都俾你補一邊嘅，係就跌咗一邊唔知點算啊。 唉，我就唔見咗啦，成對都 係咪？ 係啊，因為有線咧，你會翹埋咧，就會擺得好啲。佢兩粒嘢咧，有時可能同埋佢連個殼都係滑潺潺咁啊。有時擺喺個褲袋，嘟咁樣坐車就跌咗出嚟，我就唔見咗啦。 俾你揀，你情願唔見咗兩粒啊，定還是淨係唔見咗一粒啊？我前面两粒唔见晒， 咁我唔好留翻一粒都以备不时之需。我又冇乜要求，有时单边我都 OK 嘅，起码落街嗰时有嘢听下。 用住先啦，冇住先。 系啊，而家冇啊。 若你见佢后退，谁仍然无 为同你踏向前，落后未落败，大步行下去，有耐力后来居上，才算天赋。太左右，最后也共你坚守。为何多么艰苦都要全力以赴，未被好运眷顾，勇气才发光，花一生时间开拓某种抱负。 早晨时间7:50啊，听过有张刘颖婷以及香港儿童合唱团主唱的《神奇之路》。早晨， 系早晨啊，系啊。 嗱、 啊， 今朝早咧想讲下咖啡，因为朝头早咧好多人都会饮翻杯咖啡提一提神嘅。咁、嗯、啊，咖啡咧其实喺好耐好耐之前咧就已经即系出现啦。咁、嗯、啊。但是那時候大家對於咖啡這件事到底有什麼功效呢，或者會不會對人體有影響呢，都是很存疑的。即是譬如現在突然之間告訴你有一樣新的飲品出來，那你都會在這裡想、啊、到底對我們有沒有影響的，因為即是史無前例嘛。咁原來咧喺好耐之前，即係17世紀咧，呢、這個咖啡咧就已經去到呢一個瑞典噶啦。咁去到18世紀咧，就成為咗咧富裕階層嘅流行飲品。哦、通常啲新嘢咧都係即係古時代啦，都係喺一啲即係 上流社會 咧、 啊、 就會快啲得到嘅。咁但係傳聞咧喺18世紀嘅末期咧，瑞典嘅國王啊，古斯塔夫3世咧，就想測試下呢個咖啡對於健康嘅影響。咁我覺得呢位國王唔係啊， 就係話呢位國王咧都幾有先見之明，即係之前啲人話：喂，呢啲新嘢嚟㗎，飲啊咁樣，咁我哋有錢人就飲啦咁樣。咁佢哋就可能冇諗過到底飲呢樣嘢對自己身體有冇影響喎。總之就覺得係一個身份嘅象徵。 咁啊，即係後知後覺喎。嚇！佢應該喺流行之前就已經去測試咗先，唔係流行咗之後先去測試。 啱嘅，而家我哋會係咁咯，即係但係嗰陣時就可能未必係咁啦。總之有啲勁嘅嘢就我有你冇，咁我哋飲咗先啦。 點啊？跟一跟風係嘛？ 係啦，咁但係呢個瑞典嘅國王咧就得意啦，佢就話要測試下呢個咖啡到底係乜嘢嚟嘅。於是乎咧，佢就揾咗一對被判處死刑嘅同卵雙胞胎進行實驗。嗱，咁其實我睇到呢度咧，已經覺得佢都幾有科學精神嘅啦，即係唔關死唔死刑事嘅，純粹佢係揾一對同卵雙胞胎去進行一個測試。即係嗰陣時候你會覺得啊，揾對 twins 嘅話咧，佢哋本身可能啲基因啊或者所有嘢咧，個背景咧都會相似啲。咁、所以得出嚟嘅結果咧，即係如果有啲咩差異咧，其他嘅因素可能就可以即系减少啊排除啦等等，咁所以佢就揾咗一对咧同卵双胞胎， 一对咋？ 一对啊！ 不过真系好难揾嘅，你又要系同卵双胞，你又要系两个都系一个 判处死刑， 判处死刑，又真系几难揾嘅。 系啦，仲要我唔知嗰阵时系咪因为咖啡好贵啦，咁佢又要有啲测试嘅成本咁样啦。咁佢哋原本咧就犯咗死刑啊嘛，头先所讲。但系如果肯参与呢个实验嘅话咧，就可以换取无期徒刑。 哦，即系唔使死。 系啦，免你一死， 死罪可免， 活罪难饶。嗱，但系咧总算觉得你都对于呢个社会有少少贡献啦，系啦，即系或者帮咗国王手啦。咁两个人之中咧，其中一个人就需要每一日饮三杯咖啡。 你一个就唔使啦，好明显系。 你哋有冇饮三杯咖啡一日啦？ 最多嘅時候有嘅， 而家 就冇啦。而家一日一杯，頂多兩杯。 我哋朝頭早嗰杯可以頂到去夜晚，又幾勁喎。 我知夜晚就飲奶茶啦嘛。 哦，因為三杯，我諗我而家都有，即係未必係日日嘅，可能隔日或者兩三日都會有呢一個嘅份量。 不過喺呢度咧，我就諗下，即係佢兩個孖生兄弟嘅兄弟情究竟去到邊度？因為你兩個都係判咗死刑，究竟邊一個負責試？边一个负责唔使试咧？ 猜爆战斗可能 系。喂，兄弟，大家就系兄弟，兄弟，咁应该你试定我试先，你饮定我饮啊？ 因为理论上唔会讲咁多细则俾佢噶。总之依家有个测试，你两个出嚟啦，一个要饮呢杯嘢，佢甚或乎唔知个杯系乜嘢嚟。 哦，系。因为佢冇接触过，可能。 睇下而家 佢系阶下囚嚟噶嘛？ 就睇嗰啲古装片啊嘛。就睇下，皇帝赐你毒酒喎、 啊， 究竟你饮定我饮？但系可能嗰杯酒系冇毒噶嘛， 系啊，试一试， 试一试你啊嘛。而家就喂，而家摆一杯喺度，你两个是但问一个饮咗佢啦，咁样喎、 啊。系、啊，即系要测试啊，叫做兄弟情大测试、啊， 其实系测试两兄弟感情点样。 系嗱，其中一个头先讲啦，饮三杯咖啡一日，咁另外嗰个咧又唔系乜都唔使做嘅，另外嗰个人咧佢就每一日饮三杯茶，系、啦，饮茶。咁啊，睇下有冇分別啦。咁啊，由兩個醫生咧去到監察監督呢個實驗，跟住咧就向翻國王報告。 哦，嗰、那個國王幾有研究精神。 係啊， 就聽到嚟呢度 講咗啊。 佢真係唔係淨係想做國王咁簡單喎，佢想做專家。 佢想做份報告出嚟。 係啊，聽嚟佢做研究人員想啊。 不過有趣嘅，我覺得就係、是。结果咧喺呢个实验完成之前，因为佢都嗱好似咁讲，好有实验精神啦，即系唔系三两日嘅事啊，佢系一个长期嘅试验嚟噶嘛。咁点不知咧，两名负责监督嘅医生咧都自然死亡啦。 监啊个医生 系啊，嗰两个咪即系有两个阶下囚啦。咁有两个医生分别咧就去监察佢哋有冇饮咖啡，你今日有冇饮茶咁样，跟住咧就帮佢哋 check 下啲身体啊，睇下有啲咩变化咁样样啦。 系个医生 又唔系医生。即系唔够长命啫， 医生唔够长命，系啦，自然死亡嚟嘅，系啊，唔够长命啦。 唔关事，冇话我饮咖啡你死咗嘅，系啊。 唔系即系咪呢个第一个报告出嚟咧？就系原来饮咖啡可以延年益寿， 系啊。 嗱，跟住咧到国王咯，古斯塔夫三世咧，亦都喺1792年咧被刺杀。咁所以咧，负责进行呢一个实验嗰三个人咧。都唔能够睇到个实验嘅结果。咁不过呢一对双胞胎最后系点样呢？饮茶嘅双胞胎呢就活到83岁。 哦，那个年代嚟讲好长 命。好长命啊。 嗱， 饮咖啡嘅人呢唔知道。但系呢就比医生同埋国王长命。 因為我相信佢都有記載話，我唔知道咁樣，因為可能即係負責去睇嘅人咧，都已經離開咗啦，係啦。咁、所以其他咧都冇咁著擺個 focus 喺喺度係啦。咁但係咧都係俾佢哋三個 正所謂一朝天子一朝臣，係咪先啊？阿國王都走咗啦，仲有時間研究咖啡，我哋打仗啦，去吧 有好多謎團喺裏邊。 點解啊？ 可能飲咖啡嗰、那個一係就好早就已經過身添，甚至乎嚇，但亦有可能咧，佢走得咗啦，所以唔知啦。 係、 更加有可能嘅就係佢係嗰啲即係飲完咖啡之後不死啊， 升咗仙係嘛？ 長生不老啊，係 喎、 啊，可能會係咁樣、啊， 世世代代都喺呢個世界， 而家都仲喺度飲緊咖啡，即係不斷嗰啲咧，即係換身份嗰啲咁樣。 我都有睇過一部經典作品《給予新世紀》， 就係嗰啲咯，係 啊， 係咁樣啊。 專及嗰啲其實千幾歲㗎啦嘛，好似話即係咩 Edward 嗰啲千幾二千歲 啊嘛，嗰啲啊。 佢冇講，但係我覺得咧，佢將呢個元素擺咗落去咧，就令到成件事更加科幻啊，即係話。佢唔知係啦，即係冇結果。咁不過其後咧，這個瑞典政府咧都再次頒布咗一個禁令啊，就係禁止飲用咖啡嘅。係、哦、啊，直到1820年代咧，先至將呢個禁令解除嘅。 禁止嘅意思係咩啊？又查出佢有害喎、 啊，係啊， 即係驚啲人太長命啊。 不過我估呢，因為其實負責嗰個測試嗰啲人都離開咗啦嘛，咁可能之後有其他原因去禁啦。 我聽完之後越嚟越唔對路喎，你快碌落最後睇睇係咪嗰啲咖啡廣告嚟㗎呢個？ 唔係啊，呢、這個咪最後變成咗所謂嘅瑞典第一個臨床測試啊，係、 哦、 啊，臨床試驗就係由呢、這個。咖啡開始， 我聽落好似係嗰啲咖啡廣告啊！如果你想延年益壽、身體健康，飲我哋嘅咖啡啦。 佢一定唔係，係佢應該會話佢活到九啊幾歲啦。但係佢話佢唔知 啲咖啡消費都好貴啊！你喺嗰啲連鎖咖啡店咧買杯咖啡40几蚊，你飲兩三杯咧120蚊一日噶啦， 你飲唔到兩三杯嘅嗰啲咖啡。飲就太大杯啊！我成日都話你喺嗰啲大型連鎖 coffee shop 買咖啡飲，你唔係飲嗰杯咖啡，你係買個氣氛嘅啫嘛。同埋你一個點解個杯一定要咁大啊？你要揸到喺手嘅時候，啲人老遠都會見到，哇！你飲嗰杯咖啡喎，好貴噶。即係以為咁啫嘛， 係啊，所以其實都要應使得使啦。你諗下，如果你飲到兩三杯一日嘅話，120蚊乘十日1200蚊，一個月飲咗咁多日，用咗5000蚊嚟飲咖啡㗎啦、所以都係即係咖啡自己沖啦。 成日都話即係想慳錢咧，就慳翻喺街嗰度買咖啡嗰啲錢啊嘛。每一日幾十蚊，一個月乘翻開。不過我自己就覺得咧，飲咖啡最緊要係少糖少奶就真嘅、因為當你變成一個習慣嘅時候，日日飲咧呢一啲即係無意中嘅吸取都會令到你好肥噶。早上嚟到8点啦， 強調一切都取決於塔利班嘅實際行動。聯合國發言人話：只有通過談判達成嘅具有包容性解決方案，先至可以為阿富汗帶嚟可持續嘅和平。英国首相约翰逊提出向工人、雇主和部分投资者加税，建议企业缴纳国民保险的薪资税和股息税税率同样上调 1.25%，相信可以令政府在未来三年筹集到360亿英镑应付医疗和社会福利保障改革。约翰逊到国会解释计划，他说新型肺炎疫情导致国家财政出现根本变化，各方要变得合理和务实，透过加税改善公共卫生系统和落实挽救社会福利保障改革系统的承诺，应对人口老龄化和新冠疫情过后的变化。约翰逊的做法被指违背竞选时候不会加税的承诺，惹来保守党、工党和商界的批评。他强调保守党政府的加税决定艰难但是负责任，希望今个国会的任期不会再加税。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75， 日元 110.3， 瑞士法郎 0.92， 加元 1.265， 人民币 6.467。英镑对美元 1.378， 欧元对美元 1.184， 澳元对美元 0.73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1。 日经平均指数报 29,886 点，跌30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1,795.2 美元，卖出 1,796.27 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而广东沿岸海域仍然有骤雨。 强台风灿都已经增强为超强台风。在朝早八点，灿都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15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大致移向台湾一带。同时，强烈热带风暴空心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中部。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星期四天气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星期五稍后和周末期间骤雨较多，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对出啦。咁而家龙尾就接近狮隧入口噶，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接近狮隧入口啦。咁较早前呈祥道去荃湾，近住明爱医院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提一提大家啦，咁啊较早前鸭脷洲桥道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鸭脷洲桥道去香港仔海旁道方向啦，近住香港仔网球及壁球中心对出嘅支路咧需要封闭嘅。咁而家好消息咧就系封路重开啊！咁揸车朋友咧就可以喺翻鸭脷洲桥道去香港仔海旁道方向啦，封路重开，咁啊紧急维修工程咧就已经完成咗。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就在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过了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北角的宝马山道、云景道、百福道、天后庙道上山都是比较挤塞。在九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着律伦街挤塞，龙尾在亚街路街。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着律伦街一段挤塞，就是提你龙尾去到亚街路街。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着金巴轮道挤塞，龙尾排到去通菜街，而达之路的车龙就近着花圃街。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一段慢车，而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马场。咁后少少嘅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阻住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啦，慢线咧就车多，龙尾天富海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内科部风湿及临床免疫学讲座教授刘泽星教授， 风湿病咧，我哋系提议应该要打疫苗添。如果我哋就咁讲风湿病咧，我哋都可以好大概括咁分开两类啦。一啲就系我哋平时腰酸背痛啊、劳损啊，或者系即系老化嗰啲咁样啦，嗰啲就同正常人冇乜大分别。一啲就因為免疫系統出咗事嗰啲啦，譬如好似類風濕啊、系統性紅斑狼瘡嗰啲，嗰啲嘅人士咧，其實咧對呢個嘅新冠肺炎嗰個嘅中招嘅機會咧，可能會大少少。而果真係染咗新冠肺炎之後咧，可能嗰個嘅併發症會多少少。咁所以我哋通常咧，我哋係會推薦呢啲病人咧係要打疫苗嘅。佢用緊一啲類固醇啊，或者免疫抑制劑嘅話咧，咁。嗰、那個免疫抑制劑或者類固醇咧，係會有機會讓個疫苗嗰個功效會低少少。咁所以通常呢啲病人咧，我哋叫佢打完疫苗之後咧，都唔好以為自己係超人啊，可以即係乜事都冇，就要繼續要戴翻口罩啊、勤洗手啊，都要保持翻一啲嘅社交距離。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密闭空间大挑战最后决胜题，在进入密闭空间工作之前，首先要由合资格人士进行乜嘢评估？ 我知道，系咪我咧？我知道，系价钱评估啊，收少咗咪弊。 错 ，MC 补答， 系危险评估之争啊。 正确 ，MC 胜出。唔想好似我哋咁变 loser， 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嘉宾有佢。 密闭空间内开工，做足安全咪放松。我 MC 张天赋。 12分 Kitty 同钟哥请我哋嘅嘉宾出场啊！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盛庆，早晨 Kenny， 早晨 Kenny， 早晨 ，今日睇下个市先啊，几好睇喎！咁啊，恒指咧，琴日升190点啦，创咗3个礼拜嘅高位啦。咁啊，北水咧单日再吸多咧40.7亿元啊，主力就买科技股。今日有冇机会继续科技股带领港股再升多少少咧？详细交俾 Kenny 分析一下啦，唔该。 好啊，咁啊睇翻个市就似样啲啦，而家开始啊，咁啊就之前我哋都讲咗几次啊，咁啊翻底之后嘅话就当然要睇下26,000啦，咁啊26,000而家企得稳啦，叫做吓，咁同埋最紧要就系嗰啲成交方面咧都系有啲改变啦，同埋头先提到啲北水方面咧都系流入方面咧买翻啲新经济类股份啦，咁就。嗰啲新經濟股份方面咧，都係個圖都似嘅，都似個箱底咁樣上翻嚟啦。咁就我覺得，如果啲即係新經濟類股份方面咧，繼續有啲資金追捧嘅，咁對個大市嘅反彈方面咧，就固然係幫助會比較大啲。因為嗰啲傳統類股份其實都 OK 嘅，譬如好似啲電力類股份啊，或者係啲資源類股份啊，嗰啲OK 嘅走勢。咁如果連嗰啲新經濟類股份都係有一個改變嘅話咧，咁我覺得就有。機會啦嚇，即係挑戰緊一250天平均線係目標先啦，咁啊睇下能唔能夠嚇突破得到啦。 好啊， 我琴日咧我經過公園咧就見到兩位阿伯喺度傾偈，其中一個咧就話：喂，我攞咗2000蚊消費券啊，去賭一手啊咁樣。咁隔離嗰個就話：喂，唔賭得㗎，嗰啲唔可以攞去咁樣用嘅。咁跟住咧我就話啦，我搭嘴啦，我話。喂，你唔好留意呢啲嘢啦，留意系相关板块啦。嚟紧有咁多假期，应该有得升嘅。我讲完之后咧，我自己个心都寒一寒。我会唔会讲中咗咧 ，Kenny？ 即系嚟紧咧，又中秋啦，又圣诞啊，呢啲咁样嘅叫做啊，即系叫做豪赌股嘅旺季啊，会唔会帮到手咧？令到嗰个板块有啲睇头咧？ 嗱，如果博彩类股份咧，就当然就真系要睇下究竟个通关个情况系点啦。即系当然有。節日有剩啊，傳統嚟講啊，可能都會係即係吸引到啲人流咧，就係去博彩或者去玩啊。咁但係你始終而家嘅問題就係受制翻嗰個係通關上面嘅限制嘅問題咯。咁所以你見到啲日均即係澳門日均嗰個係博彩收益方面咧，其實就係真係冇乜太大改變嘅。咁亦都係解釋咗啲股價咧，就由之前咧高位落翻嚟呢啲水平，就因為太耐啦，本來即係話啊，舊年。唔知十月啦，跟住又講到今年啦，跟住而家到而家都未正式一個係即係全面性通關嘅話咧，咁呢個係即係好影響嗰個係基本面嘅，咁即係可以話個股價就見即係唔再跌啦，但係就話有一個反彈啊，或者係一個轉勢嘅話咧，就真係要睇翻啲數，因為本來嗰個樂觀情緒方面咧，就而家其實大家比較係審慎咗啦，因為其實真係睇翻又有變種病毒啊，或者係好多國家方面咧嗰、那個。 抗疫的政策是有不同的，如果大家准则不同的话未必咁容易可以傾得到咯。 嗯，咁啊，投資者就要留意翻啦。 係，另外 Kenny 咧，我想睇睇呢個恒大係啊，因為咧報紙有講到咧，唔少券商咧都狠削呢個中國恒大嘅一啲目標價。咁有券商咧就將個目標價由13.5咧就削到4啦，評級就係沽售啊。咁亦都有券商咧將個目標價由20.1咧就削到去3.7，評級就減持。咁雖然有啲咧就冇睇得咁淡，咁但係咧即係我相信大家都未必咁勇敢咧，去到沾手噶啦。咁我想睇下 Kenny 你自己又点样睇？即系譬如有货嗰啲人又应该点样操作？等唔等咧？ 你点分析咧？同埋系咪要等下啲白武士出场咧？个白武士会唔会又系散户咧？ 系啊，值唔值得等下咧？ 系啦，交俾你讲下。 我见到原本白武士咧，原本之前白武士啊，金比都沽货。 系啊，不过金比啊唔系沽好多嘅，沽一少少啫。系啦，系啦，嗯。 咁係個數量就唔多嘅，不過咧即係恒大方面咧就算佢未有呢啲咁嚴峻嘅債務嘅問題嘅情況之下咧，咁我哋之前都分析過業績咧，其實真係唔係太過樂觀。點解咧？因為你睇翻佢哋嗰個 top line 咧，雖然有一個唔錯嘅增長，佢賣樓係 OK 嘅，但係就睇到咧，其實佢哋嗰個係純利啦，就是、bottom line 方面咧，就倒退得比較緊要啲嘅。咁呢個就解釋咗咧，就係話佢哋嗰個要減價嚟，佢即係促銷。點解要減價促銷咧？因為佢要產生好勁嘅 cash flow 現金流嚟到應付嗰啲還債啊、應付嗰啲利息開支等等，咁所以變咗佢就犧牲咗利潤率咯。咁事實上你睇翻個毛利率咧，就得翻個低單位數字嘅。咁人哋啲內房股咧，其實個毛利率一般嚟講都有20%啦，即係10%-20%點都有啦。就算跌咗落嚟都，咁如果你話得翻低單位數字嘅話咧，就實在真係太低個毛利率咯。咁就會影響到個嗰個盈利嘅能力啦。咁再加埋呢啲咁嘅即係債務問題嘅話咧，就更加係影響得到嗰個估值，即係嗰個盈利前景同估值都受影響。咁而實上你睇到其實業績之後，你睇到最主要嗰個業績仲有錢賺，就因為佢賣咗恒大汽車啲股份啦，同埋呢個係恒騰啊，最初恒騰嗰度咧就即係翻嚟嗰個100多億。咁如果其實你睇翻嗰個地產業務方面咧，其實係虧損嘅。咁變咗你基本面其實就真係唔吸引咯，咁再加埋而家就話還債嘅前景係不明朗啊嘛，咁我自己覺得就算跌得勁啊，嗰個discount除 NAV 大嘅話咧。都唔系话特别太过适宜去捞底 咯。咁啊，散户股民都听得明白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唔该 Kenny， 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啦。 唔该晒， 拜拜。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喂，小白揾嚟你出嚟讲优惠先。咁啊，近排咧我都好中意去东涌咧呢一个商场，即系人少啲嘛，依家冇游客，旧时有游客咧，我唔去东涌，好多人噶东涌嗰个商场，因为入边有好多唔同嘅 outlet 喺嗰度啦，咁啊，即系行山嘅品牌又有，大型嘅体育品牌又有啦，好多时候都排队入场。 你唔好咁啦，人哋做生意打开门，都系想人多啫。 系咁啊，系，但系人通常都系咁啊，人多嘅地方我就唔去，人少嘅地方我去，但去到佢变翻人多嘅时候咧，我又唔去咁样。 咁人哋唔够人做生意嘅时候，到时执咗你又捉 咗啊！系啊，即系普遍香港人都系咁嘅想法，同埋有另一个文化，就系好中意喺出边排队。 呢个又系 排队入去嘅咧，一定系好铺头，唔排队入去嘅咧，一定冇乜嘢买咁样。即系呢个系真系千古不变嘅定律。 尤其是食嘢添，我觉得啲餐厅咧，你见到冇乜人，可能啱啱 入去， 啱啱走咗一阵啫。 系啊，咁啊，讲呢个东涌嘅商场做乜嘢咧？佢哋有个会员制嘅，个会员制咧，首先咧，好似泊车会有啲优惠先啦，因为你山长水远揸到入东涌咧，佢车位都其实几多下嘅，咁所以大家即系泊车嘅时候用下佢啲優惠又可以即係叫做慳得一個鐘得一個鐘啦。咁另外佢好嘢喎，同咧香港其中一間嘅航空公司咧就去合作啊。咁啊，會員咧只需要用10,000分咧就可以換咧搭90分鐘飛機啦。即係都係 由香港一圈咁。 係啦，喺香港遊一圈，即係可能。 兜嚟兜去咁样啦，九十分钟由上机个刻计咁样咯，咁啊俾大家一解呢个咧搭飞机嘅瘾头，因为成年几两年啦冇搭过飞机啦，咁样点啊？钟哥唔吸引系嘛？ 唔吸引， 皱晒眉头。 唔系你飞嚟飞上，飞过去落翻嚟，我情愿唔去。 但系你冇睇过空姐咯，有年几两年留意翻。 佢叫你，佢俾你喺上面飞一个圈啫， 佢 冇话 有 个空姐。 有一定有嘅，包埋嘅。 佢点都有空姐出嚟，即系话俾你听嗰啲安全守则嘅。 点都有飞机餐食嘅。 你俾我嗰个网站，我最近都见到有空姐啦。 有空姐 系啊， 着佢哦，空姐可以，首先空姐衫可以上网买嘅。但系我而家讲紧嗰啲，真系喺即系十几万尺嘅高空嗰度，真系会 serve 你，系啦，食呢、這个。beef or chicken 咁样都会问翻你嘅，你系咪好 怀念？九十分钟点会有得食嘢啊？咁理想 有啊， 九十分钟边度有啊？ 有得食噶，九十分钟都好耐噶， 个几钟， 个几钟、啊。 如果唔食嘢有咩做咧？唔知 系咯，玩下游戏咯，同埋就 玩 bingo 啊嘛。之前话、 就是、香港其实都好细啫嘛， 系咯。 咁你个零钟会飞 兜几个圈咁样， 兜好多圈 先去讲就咯。同空姐玩游戏啊嘛，你有试过同空姐玩游戏咩？我冇试过啦。 等咗 你有冇试过先少 啊？ 我细个有， 系你细个有啦。 做细佬嘅时候已经要早熟啊！话俾你听， 几岁嘅嘢都记得。 早熟啊，细个玩咩啫？俾踩 唔系啊？咪攞问空姐攞嗰啲玩具，跟住叫佢教我玩咯。 哦，空姐姐姐嗰阵时你叫系啊。你又真係太難滿足嘅， 咪咯！ 我又調翻轉頭講，同啲空姐姐姐攞啲玩具玩，我依家今時今日都好開心噶啦，係啊，冇話咁貪得無厭。咁啊，大家睇下有冇呢啲優惠啱你玩下啦，禮拜六日嘅時候 enjoy 下啦。 係啊，或者去行下街都好啊，散下步。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九月八日係一年嘅第251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114日。1966年9月8号，美国科幻影视系列《星空奇遇记》首次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播出。最初的《星空奇遇记》是由尤金·罗丹·贝利制作，一共制作了三季。故事讲述卻克艦長和聯邦星艦企業號艦員在23世紀的星際冒險故事。劇集最初播出收視率低，廣告收入亦不理想。之後的重播，劇集受到驚人的歡迎。電視劇到現今已經共製作700多集、10多部電影、各種衍生商品，產生一群擁護劇中觀念的狂熱支持者，並慢慢融入美國文化當中。9月8日出生的朋友做事乾脆，處理事情頭頭是道，容易受人誤解，習慣用非黑即白的眼光看世界，樂於維持現狀。如果你是這一日出生，你性格的特質會不會妨礙你創作科幻作品？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科幻作品令我哋产生无限想象，系咪因为现实世界过分落后？ 贸发局热线 TV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 TDC Hotline 先分繼續喺度啊！由香港貿易發展局主辦嘅香港鐘錶展同埋國際名錶會上今日就會喺灣仔會展開幕咯噃。Baron 咧，尋日就同大家咧介紹咗幾款嘅特色腕錶同埋一系列嘅公眾活動啊！咁業內買家又有啲咩值得留意嘅地方呢？不如今朝早繼續請香港貿易發展局展覽事務高級經理李家偉先生 Baron 咧，就同我哋介紹一下啦。早晨 ，Baron。 誒、hey, ，早晨啊！尋日提到咧，咁今年嘅鐘錶展同埋呢個國際名錶會上就以呢個特別展嘅形式咧係回歸嘅，咁啊首次咧係以實體啦同埋網上嘅混合模式咧係雙軌並行嘅，咁啊鐘錶商咧其實係可以透過呢個實體展，即係話九月八號至到十二號啦喺會展啦，又或者咧係網上展，就係九月八號至到十九號咧喺線上線下咧同時咧都可以同業內嘅買家咧洽商嘅，咁而兩個展覽咧今次咧亦都會同時咧係全面開放俾咧係公眾人士咧入場咧參觀同埋選購。 腕标嘅。咁亦都希望咧系为香港嘅港商咧系捕捉翻一啲零售嘅商机嘅。咁如果公众嘅朋友如果想入场嘅话咧，就记得去展会个网站预先登记咧，就可以悭翻港币20蚊嘅入场费嘅。 阿 Baron 啊，对于实体采购咧，业内买家都好有经验噶啦，咁不如同大家都介绍多少少关于网上展嘅安排啊。 好啊，咁今次嘅钟表展咧，其实亦都系有翻呢个成标啦、配件啦、零件啦，同埋专业包装用品等等嘅。咁而喺国际名表会上咧，就会系专门展示一啲咧尊贵嘅腕表品牌啦，同埋设计师系列嘅。咁咧连同埋9月10号至12日咧，我哋同期举行嘅呢个时装盛会 Center Stage 香港国际时尚会展咧，其实业内嘅买家嚟到现场咧，就可以一次过咧系睇晒超过240个嘅钟表啦，同埋时装品牌佢哋嘅最新产品嘅。咁欢迎啦，本地嘅买家或者系一啲咧海外驻港嘅买手啊、百货公司啊、钟表嘅专卖店啊、代理商咧，同埋零售连锁店等等嘅买家咧，都可以亲身咧嚟到现场参观同埋采购嘅。咁而我哋嘅網上展咧，其實今次咧亦都會利用翻我哋呢個相對而即係 Click to Match 呢個商貿配對平台嘅。咁咧呢個就係以人工智能為買賣雙方咧係作出呢個配對同埋推介嘅。咁而呢個相對而平台咧，亦都會有預約會議啦、視像會議、實時聊天同埋交換卡片等等嘅功能嘅。咁咧好方便咧業內嘅買家同埋呢個參展商咧溝通同埋係洽商嘅。 咦，咁業內嘅買家咧就真係要善用相對而呢一個平台啦。阿 Baron 啊，展品方面唔知又有啲乜嘢推介咧？ 系咁啊，钟表展咧，我举啲例啦吓。咁今年咧有香港嘅公司咧系带嚟一款咧方形嘅石英机芯嘅手表嘅。呢款手表咧就系采用个蓝宝石嘅玻璃啦，同埋日本嘅机芯嘅。咁喺蓝宝石呢个不锈钢嘅表带同埋表款咧，就再配上呢个玫瑰金色嘅表框同埋个三针嘅。咁咧就将呢个现代嘅风格咧融入到一个经典嘅设计里边嘅。咁而另外啦，亦都有一间系本地公司咧，亦都会展出一款咧系日本制嘅一个简约纤薄机芯啊。咁嗰个机芯个厚度咧只有3.9毫米咁啊，非常之纤薄嘅。有兴趣嘅朋友咧，亦都可以嚟睇下。最后啦，另外一间公司咧，亦都会带嚟咧一款系全新嘅再生环保嘅面料啊。咁叫做再生涤纶嘅材料。咁呢一种面料咧，其实系可以节约呢个能源啦，亦都系节约油耗同埋减少二氧化碳嘅排放嘅。咁近年咧，越嚟越多人重视环保啦。咁用呢一种新嘅环保物料咧做表带咧，就好啱呢个环保嘅潮流啦。 咦，咁大家去呢个钟表展嘅时候，就记住留意一下呢一啲嘅产品啦噃。咁唔知大会咧仲准备咗啲咩节目系可以俾买家参与嘅咧？ 咁其实咧就较早前咧，我哋已经喺网上咧系举办咗今年嘅香港国际钟表论坛噶啦。咁咧就有嚟自中国内地啦、法国、德国、香港、日本同埋瑞士嘅钟表嘅协会代表咧，就分享咗咧各地嘅钟表业嘅最新嘅贸易数据啦，同埋行业趋势嘅。咁同埋咧讨论呢个环球制表发展嘅方向嘅。咁大家咧其实有兴趣嘅话咧，都可以上翻钟表展嘅网站咧去重温嘅。咁而咧喺听日啦，即系9月9号咧，我哋亦都请到咧系数码营销公司嘅代表咧，就会喺我哋嘅亚洲钟表研讨会咧，系探讨中国内地经营线上线下奢侈品牌嘅心得嘅。咁而钟表嘅部件制造商咧，就会嚟到分享咧一个混合智能手表，即系呢个 Hybrid Smart Watch 嘅最新科技同埋应用嘅。咁如果大家咧系有兴趣了解呢啲题目嘅话咧，就可以去钟表展嘅网站预先登记参加呢啲研讨会，咁啊费用咧系全免嘅。 各位嘅业界朋友同埋一众嘅标迷咧，就快啲去到网站 hkwatchfair.hktdc.com 预先登记，就可以免费入场，好好把握呢5日嘅机会啦！今日唔该晒你 ，Baron，Thank you， 唔该晒。 钟表展及国际名表会穗会于9月8日至12日举行，大家万勿错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被捕，警方朝早到周幸彤位于中环美国银行中心的办公室采取行动，将他带走。另外，支联会话多名常委朝早亦都被捕，已经确认被捕的包括梁锦威、邓岳君同埋陈多伟。据了解，警方以没有遵从香港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附表5的规定作出拘捕。支联会寻日在限期前并没有按警方国安处要求提交资料，重申支联会并非外国代理人，亦都不满国安处未有交代要求他们提交资料的理据。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寻日表明，如果有人不按警方国安处要求交出资料，当局会迅速采取行动。由凌晨起，政府全面恢复回港易安排，除了身处内地六个风险地区之外，在广东省以外内地地区和澳门的香港居民亦都可以通过回港易返港之后豁免检疫，每日名额6000个，午夜起可以在网上预约。透过回港易计划回港并符合所有指明条件的香港居民仍然需要接受强制检测，并在入境之后注意个人健康状况至少14日。政府又计划今个月15日推出来港易计划，容许身处广东省和澳门的非香港居民，只要符合计划的指明条件，入境香港的时候获豁免检疫。来港易计划亦都将会设配额制度，深圳湾口岸和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每日各1000个，详情适时公布。美国总统拜登表示，在塔利班夺取阿富汗政权之后，他确信中国会设法和塔利班达成某项协议。当被问到会不会担心中国会资助伊斯兰叛乱分子的时候，拜登说中国和塔利班之间存在问题，因此相信中国会尝试和塔利班达成一些安排，就好像巴基斯坦、俄罗斯和伊朗一样。美国和七国集团盟友在应对塔利班反应一致，并禁止塔利班获得阿富汗政府储备。不过专家认为，如果中国和俄罗斯向塔利班提供资金，有关的经济影响将会消失。墨西哥暴雨引发洪水，导致一间医院停电，造成16人死亡。中部伊达尔戈州当地星期一晚起落大雨，部分地区被淹浸，超过3万人受灾。图拉市一间医院因为洪水停电，供氧设备暂停，多名病人死亡。总统洛佩斯对洪水造成的损失表示遗憾，并表示民防部门正在进行救助。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5，日元110.31，瑞士法郎0.92，加元1.264，人民币6.467，英镑对美元1.378，欧元对美元1.185，澳元对美元0.739，新西兰元对美元0.711。日经平均指数报29,954点，升3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6.36美元，卖出1,797.2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星期四天气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星期五稍后和周末期间骤雨较多，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农场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农场道去荃湾近住观景台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咁另外啦，喺鸭脷洲桥道咧，较早前嘅紧急维修亦都完成咗。鸭脷洲桥道去翻香港仔海旁道方向，近住香港仔网球及壁球中心对出嘅支路咧，唯一行车线已经系解封啦，即系话咧鸭脷洲桥道嘅车系可以转翻落去香港。

系咯，即系我唔，你明唔明啊？即系吓， 好无语啊！你明唔明？佢而家个样系有啲黑人问号喺度，我 即 系 Why me？ Okay, cool， thank you 咁样咯。系因为好好好都几，我唔知讲咩好啊。总之系我吓，真系噶。 你而家有啲俾人无啦啦叫咗上台咧，你讲下你嘅感受啊，咁样跟住，我都唔知道多谢边个咁样。 但系就好好开心啦，梗系咁，因为好似我由细到大嘅梦想，好似而家发生紧咁样咯。 系 吓。 都是那个反应、真的是真的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是 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新公司啦，簽咗俾環亞啦，咁佢哋又好錫我，又好支持我咁樣啦。咁再加上可能舊年開始拍片啊，網上拍片啊，跟住今年公司又好錫我，俾我出好多歌啊咁，咁可能就即不斷見住，不斷聽住，咁所以就啲客户就會容易啲諗起我咯。 即係老土啲講句就係、是，即係一點一滴，即係叫做累積翻嚟嘅。之前一路都，因為你之前一路都有 keep 住即係做你嘅音樂噶嘛，咁值得開心。我都好明白嗰種感覺，就係因為你做音樂就即係一路自己做音樂。但係而家譬如你話有啲廣告客户去揾你咧，其實係另外一樣嘢，即係佢睇到欣兒嘅一啲特點，喂，佢要揀一個人去代表佢公司喎。 係啊，所以你明唔明嗰件嗰樣嘢係有少黐線嘅，即係嚇真係㗎，你真係揾我，真係揾我咩？真係咁好咩？即係同埋由細到大，我被灌輸嘅一啲思想就係、是入娛樂圈你一定要係瘦㗎啦，你一定要唔可以係金毛㗎啦，你紋身唔使諗啦，一定係壞人嚟㗎啦。跟住嚇你個鼻又咁肥咁圓咁樣，咁 呢啲係福相嚟㗎。 即跟住你又嚇、你想曬黑啊？咁冇客㗎喎，即點解得嘅？即我個腦係嚇我唔明呢一條數點解係可以發生到啊！但係我諗，亦都係咁啱，而家成個氣候開始變化啦。咁、可能大家接受嘅嘢又更多啦。亦都成個世界而家可能比較興係與別不同啊咁樣啦。咁所以就咁啱我食到呢一個 timing。 希望呢一股熱潮繼續 last 落去啊！ 好啊， 呢個只不過係 beginning 一個開頭，係啦，咁就和味啦，我就替你開心啦， 多謝 咯。呢啲忙係特別開心啦。咁而譬如上一次嘅《先哭為敬》咧，已經話嗰個 MV 好正啦，揾咗阿彭秀幫你去做呢個導演啦。咁亦都即係好多人讚你嗰個戲啊。今次呢個 MV 咧，亦都係好多人都覺得喂又好得意喎，又係另外一種風格，係啦，《佛你》呢首歌咁啊，裏邊咧就我哋可以講下 MV 先啦。呢個係咪都係你自己嘅構思？因為加咗好多嗰啲 animation 喺度啊，咁所以你其實成個 MV 個感覺俾人睇落咧都幾創新喎。 多謝你啊！這個 MV 其實我有好大嘅 credit 要俾翻我哋嘅 MV 導演啦 ，KK 啦。咁其實我第一次同 KK 合作就是在 At Prince Joyce 的那首歌，他是其中一位导演。今次所有那些animation 啊，那些 graphic 啊，那些 idea 都是来自他啦。同埋呢，我原先呢只是想到校园里面发生的先嘅，咁但系 因为罚你啊嘛， 系啦罚你，系咯，即系你最易谂到就系、是、 老 师罚 你， 系啦。咁但系佢就谂咗成个厨艺学校嘅故事出嚟，咁我哋就都几好喎、啊。咁跟住再一齐开会嘅时候就生埋中间 office 嘅嗰旧戏出嚟啦。咁我觉得系、因为人生又唔係淨係讀書呢個階段噶嘛，其實你不斷都會需要面對一啲 嘢係要係要係要不斷，就算我而家34歲，我都會成日諗，我係唔係一個乖孩子咧？同埋唔聽話代唔代表係壞咧？即係我成日覺得我發現我自己成日喺個腦入邊同自己嗌交， 因為你係雙子座， 係啦，首先啦，我係雙子座啦。第二就是我成日相信網上面亦都成日見到的一個 meme， 就是well behaved women seldom make history。聽話的女性唔會能夠創造到歷史出嚟。咁我覺得唔單止係女性啦，即係任何人啦，即係你太過聽話，你樣樣嘢都 跟住規矩做， 咁你未必能夠創新或者發掘到一啲新嘅嘢出嚟噶嘛。咁但係我覺得好多大人佢哋都會想我哋行一個方法嘅。咁唔係代表佢哋錯喎，因為佢哋可能自己經歷過啦，佢哋唔想我哋行歪路或者到唔到我哋嘅目的地啦。咁但係其實，我自己咧，鄭欣宜咧，不嬲都係反叛底嘅， 係 即係我你叫我行 A 路線啦，最短最直接嗰條路線，可能我偏偏就係想行 B 路線或者 C 路線咯。點解？因為可能我兜呢兩邊，我個風景會唔同啲咯，可能我接觸到嘅嘢會唔同啲咯，係咪壞事咧？可能我會需要耐少少先去到目的地嘅，咁但係可能我學到嘅嘢、吸收到嘅嘢又會唔同咧？咁係咪錯咧？即係我成日同自己嗌交， 即係你細個已經係咁噶啦， 一開始就已經係咁， 即 係 一懂事咧，鄭欣宜就已經係咁噶啦。 即係可能我翻學讀小學嘅時候，我好討厭啲老師叫我坐定定，喺張台度坐定定。我中意跑嚟跑去，我就係中意喐，我就係中意大嗌，我係大聲噶啦，咁唔代表我係錯噶嘛，可能我學習嘅方式唔同啫，只不過係，咁所以我成日都會，但係我咁樣又係咪曳咧？係咯，成日嗌交咯，咁我而家發現唔聽話唔代表係曳咯。 係，但係你細個嘅時候有冇因為咁樣而好似你頭先咁講而俾人哋罰咧？即係咁你就好糾結啦。到底係咪真係我唔啱？即係到而家，可能你大個嘅時候，你先會有一個自己嘅信念，就覺得其實咁樣唔係錯。但可能你之前係咪好長嘅時間就係喺呢個糾結當中？點解唔得啫？咁樣咁，但係當你做咗嘅時候咧，人哋又會有啲眼光，即係擺咗喺你身上喎。 我可以講話，我係糾結到現在啊。 纠结到现在， 系啊，因为唔单止系我以前细个嘅时候，我选择做呢一份工，做一个歌手，但系我唔系最传统嘅嗰种， 好似你头先讲啦， 头先讲嗰样嘢，已经系一个我成日都会问自己，咁我究竟适唔适合咧？ 系 我系咪应该顺服咧？咁但系由细到大，我都不断有好多人会教我或者同我讲话。可能你唔好做歌手啦，唔适合你噶啦，咁样。 咁叫你做咩啊？ 可能大家会想我留喺电视台入边，或者唔知啦。但系我始终觉得我明啊，我明系会难啊呢条路。但系我真系好想做，同埋我真系相信我有一天系能够做得好嘅喎， 係你而家都做得好好， 感恩啦，即係 touch wood 還可以。但係係咯，我一路都亦都可能再細嗰啲，有啲人會同我講話，你瘦你就會成功㗎啦。咁我都試過順服嘅，咁但係發現都係做翻行翻自己嘅路最適合咯。 係 代唔代表係？错咧，我而家都好纠结。其实我冇答案嘅，我冇答案嘅。但系我净系知道嘅就系、是， 當我行翻自己選擇嘅路嘅時候， 嗯， 我會舒服啲咯。咁都係嗰句，就係當我舒服啲嘅時候，你同我一齊傾偈，你感覺到我舒服，你都會舒服啲咯。 係， right? 即係你唔使喺度扮演緊一個人，係咪？即係如果你聽人哋講，你去做訪問要咁樣樣，你去見人要咁樣樣，跟住其實你根本就唔係想講嗰樣嘢，或者你想表達嗰樣嘢，其實。到頭來係啊，即係好似你咁講，其實係咪真係會成功呢？其實冇人知噶嘛，佢係咁講啫，係咪先？係 咯， 係啦。咁同埋講嗰人，佢係咪又真係好成功呢？咁我有時都會 question 嘅咁啊。咁所以我都覺得係你永遠唔知道，即係除非啊，真係有水晶球話俾你聽，你咁樣做你就會成功。咁你自己就考慮一下會唔會啦。咁既然都唔一定係100%嘅，咁我都會覺得係揀翻你做自己最舒服嗰一下咯。因為我覺得。其實扮都扮唔到幾耐，即如果要你去即扭曲你自己嗰個想法，即除非你連自己都呃埋，或者我已經係完全都已經俾人 shape 到係另一個人啦咁樣，咁你就可以可能長時間都要做嗰樣嘢嘅。 Yeah. 但係真係快樂好緊要咯，我諗。即同埋即譬如大家一齊去經歷嘅一啲時間，中間發生過好多事嘅時候，更加知道即自己嗰個快樂，即自己個開心係。嘅緊要過一切，自己嘅健康係緊要過一切， 冇錯，係 咪呢個？咁當然啦，就不能夠野馬一樣啦， 係 啦。不過我覺得即係做到呢一樣嘢咧，都需要佩服，就係你一定要有嗰個勇氣，你先可以叫做踏出個框框少少。 Thank you， 係啦，希望大家聽完欣兒呢首歌都能夠得到呢份勇氣啦。 多謝你 ，Thank you Joyce。最緊要就係兩代溝通多啲咯，同埋互相了解。年輕人咧就要努力學習。今日真係唔該曬 Joyce 鄭欣兒。 我是 Kitty， 我是阿欧， 我哋是晨光第一线。 每朝起身第一件事，你会做乜嘢啊？ 听晨光第一线。 点解呢？ 佢哋嘅声音好似我哋嘅屋企人，好有亲切感。 梁荣忠、 Kitty、 阿欧、 芭比、 小白，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每日14400秒的承诺，每一秒做到最好。晨光第 一线。呢首歌送俾我嘅香港，唔理事情有几困难，环境有几乱，你都仲喺我屋企。 将香港抵当屋企嘅又点止香港人呢？仲有佢哋啊！由蜜蜂、珊瑚到马骝仔，香港仲住咗好多不同物种。为咗生存，佢哋又点样适应呢个环境？ 电视短片《大自然逐样讲》，逢星期六上昼九点，港台电视31。 今日的香港金融中心枢纽的心脏地带就是位于中环，这个地方闪闪生辉，它和美国的华尔街、日本东京的银座平起平坐。但是中环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呢？想不想知道呢？答完后转头还你知。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与鼻各就各位，继续各种献技，阿洛阿达阿里快伸手臂，寄望最后胜利去吸口气，永毅玛丽国位智慧受惠，女士壮士博士老师快递，努力配合壮健有多珍贵，同船共济，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一次一次一下哒哒哒哒，能再见面啦，愿再完美对我暑假，一个跟我哒哒哒哒，一次一次一下哒哒哒哒，能再去度假，一颗团结引大减价，约会午饭晚饭夜餐畅荣，上学购物锻炼再可确定，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中环这个名字源于19世纪香港华人对香港岛北岸城区通俗的分区，一个叫做四环九约是有关的。中环就是四环九约入面的其中一环，四环不是十环，亦都跟梁朝伟十人帮是没有关的。好了，在以前港英政府对维多利亚城的官方分区就可以分为中区、东区、西区三个的区域，中环就是叫做中区。虽然中区的界线多年来略有改变， 咁但係佢核心區域一直都係中環一帶。咁後來香港政府亦都採納咗中環作為官方嘅地名。中環同埋中區基本上呢係同一個意思㗎。一般坊間啊多數呢都會稱之為中環。咁幾時用中區呢，就係、是、講一啲比較上行政性區域專用嘅名詞嘅時候就會用到呢個名囉。 中哥偶爾都會買下玩具啦，咁啊上網買嘅 少咗多咧， 係咪少咗好多？ 少咗多， 點解啊？ 冇地方啊！ 哦，冇地方，咁應該買個新嘅地方再買玩具啊嚇，咁唔知係咪咁樣啦？嗱，上網咧睇到啊，有個香港嘅爸爸咧就拆呢個咧淘乜淘物嗰啲包裝之後咧就冇洗手進食啊！ 啊， 即係唔記得咗洗手， 咁大膽， 好大塵嘅喎嗰啲袋， 咁。得嚟一个后果咧，佢自己要自负嘅，就系咩咧？全日啊肚屙，咁啊痛到咧飙冷汗啊咁样，咁啊业内人士咧话呢一种咧真系比较劣质啲嘅包装咧，就含有二恶英嘅，甚或乎可以致癌添。佢下边啲网民就食晒花生咁样啊，哇已经算好啦，帮你清下肠胃咁样。 首先咧又唔可以肯定系咪因为佢拆完嗰啲嘅速递嘅包装而引致佢肚屙嘅，有可能系佢食错嘢啦，又或者系其他原因唔知噶嘛。 因为佢连拆包装都可以唔洗手嘅话，我谂佢其他方面都未必太卫生。 可能佢连洗手间冇洗手咁样，即系唔知啦。如果就算当真系嗰个速递嘅包装啦，咁其实好简单嘅啫。如果佢真系留意一下啲包装经历过啲乜嘢过程而去到你手里边咧，其实你断估你都唔会摸完之后，唔好话食嘢啊，摸完你都应该唔会摸其他嘢啦，应该即刻洗手先啦。 咁啊，皮肤科嘅专科医生亦都指出啦，塑化剂啊呢啲添加剂咧，甲醛啊、二恶英啊、重金属咧、啊，都会喺咧呢一类嘅物料入边咧，好常见到嘅，可以令到咧人体产生咧特殊嘅过敏啊，甚至咧呢个皮肤生疮啊，更加会增加致癌嘅风险添。所以咧就尽量唔好俾啲小朋友掂啦呢一类咁嘅叫做集运嘅包装啦。咁啊，速递嘅负责人都有回应，咁啊。因为是上市公司，我费事讲出嚟啦。咁啊，就曾经回应啊，佢哋嘅快递包裹咧，装袋咧系由呢个采购嘅供应中心经过严格嘅审核啊，先得出嚟嘅。咁啊，胶袋咧保证唔会重用嘅，全部都全新嘅。咁啊，唔系一啲回收嘅物料咁样。嗱，呢啲通常咧报道出嚟就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啦，咁但系你自己，喂，你拆完啲嘢或者掂完啲嘢，今时今日咁要注重社交卫生，你梗系自己都识得洗手啦。 咁首先咧，你就算嗰啲胶袋唔系重用，你系好干净嘅。你喺運送過程途中，啊、你見佢拖下地啊，上上落落， 咁多人掂過， 另外有一樣咧，你仲話唔好俾啲小朋友摸，你俾小朋友摸都冇用啊。我敢擔保，冇小朋友識得拆啊。你睇下佢哋嗰啲包裝，幾廿層膠紙，哇，捆到啊，全部扎曬一嚿種咁樣。我有陣時我拆咧，我都要即係我都要拗頭啊！由邊度剪起咧？你又驚剪爛裏邊啲嘢？ 我試過咧，買過一盞燈啊，咁佢嗰盞燈咧就係坐地嘅，係一個木咁樣，即係有啲泰式似係按摩店嗰啲燈咁樣啦，係啦，咁佢有啲竹枝喺度啦，佢點樣運落嚟咧？佢即係攞一個木箱咧，攞啲釘咧係封住曬個口，然之後再包包包包包。哇！咁我去包住咗嘅时候，我唔知道里面原来佢系有个钉，即系好似系啊，成个棺材咁样噶嘛。咁佢直头系钉实晒，系啦。 棺材。 跟住我拆开个袋嘅时候，我就呆咗啦。到底点样起翻啲钉出嚟咧？佢唔系普通螺丝钉，佢系好长 钉枪嗰啲咯， 好长嗰啲钉，系好尖好长嗰啲。 即系 谂 起啲贵礼系嘛？ 起钉钉啊！真系要慢慢， 即系要叫先叫得开。 系啊，跟住后来咧。我有同我朋友讲，哇！我真系搞咗好耐，跟住同埋好危险，因为你本身自己唔系识开木工嗰啲咧，你唔知佢系点样方向，点样会唔会咬断噶嘛？咁啊，好辛苦先拆到啦。咁我朋友话：，我都试过， 不过佢就好彩，佢一运到落嚟嘅时候，即刻见到佢就见嗰个哥哥，话唔好意思啊，我一个女仔咧，我唔识整啊，我可唔可以加钱俾你？你帮我开咗佢啊？咁 咁嗰个哥哥肯唔肯啊？ 肯啊肯啊肯啊，系啊，好好啊，非常好啊，系啊， 加钱就得啦。其实原来说穿了， 但其实唔关佢事噶嘛，个盒都唔系佢噶嘛，佢负责运送嘅啫嘛。 不过有阵时有啲速递店咧，见啲员工包装咧都好熟手噶，即系攞啲 bubble 纸咁卷卷卷卷卷，包包包包包，跟住好快就已经咧，将你个件咧入咗落去个纸皮盒嗰度咯。不过入边咧，其实即系除咗健康啊卫生嘅一个环节啦，其实都会产生好多唔同嘅塑胶废料啊。 其实都系嗰句咧，总之你摸完啲嘢。唔好搞咁多嘢啦，洗手先啦，唔系净系话速递包装啊，其实任何嘢而家都系，特别系洗手先啦。 系，同埋我哋食早餐之前啊，一阵间都要洗手。 洗手先啦， 系啊，注重个人卫生咧，都系最紧要嘅一件事嚟嘅。 嗯，就嚟去到早上九点钟啦，室外气温而家30度，相对湿度79%，特别留意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新光中心对出啦，系由于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北雅山花园。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新光中心对出有坏车啦，咁影响到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北雅山花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税务大楼，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车龙就喺东港中心，东隧九龙去香港龙尾就喺里安苑。咁呢个时间西隧嘅九龙入口都系车多，龙尾喺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接近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啦，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龙盘苑。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一段车多。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挤塞，龙尾喺牛头角下村。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返伟业街嘅支路挤塞，龙尾九龙货仓。喺新界全锦公路来回方向，近住光板田村一段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就喺马场。咁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咧，慢线车多，排到天富海湾。咁再提多你一次啊！咁啊，较早前咧，鸭脷洲桥道嘅紧急工程啦，已经系完成咗。咁而家鸭脷洲桥咧，去翻香港仔海旁道嘅封路咧就重开。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小西湾、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每一张选票都承载住我哋对呢个地方嘅理想，同我哋对生活嘅愿景。一直以嚟，维护廉洁选举系你我共同嘅信念。我哋继续齐心合力，延续信念，创造更美好嘅将来。守法规，重廉洁，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维护廉洁选举，有你同 ICAC。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出道20年嘅日本三人组合 Lead， 阔别咗1年之后再次推出佢全新嘅作品，作曲填词都系嚟自成员健本辉。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Lead， Sonic Boom。 列形容今次音乐上的创作都放了很多运动的灵感，所以旋律充满着节奏。他们说这首歌的音乐可以用在任何一个比赛场地，你又认不认同呢？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Lead Sonic Boom。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O2O 阿O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啊，睇到咧飞龙公布之后啊，首个交易日咧道指曾经跌300点噶，其后咧跌幅收窄啊，美市咧跌幅扩大至到去269点啦，都要跌啊，即系跌269点啦，报35100点啊，标普500指数跌15点啦，纳斯达克指数跌10点啊，重磅股方面咧最好应该系做得系苹果公司啦，逆流而上，逆市爆到上去啦。咁啊，因为佢有个新嘅发布会啊，股价升咧超过 1.5%， 且创咗历史嘅高位。究竟咧发布会有咩发布啊？大家系咪科技迷嘅焦点所在咧？就要密切留意啦。至于港股方面啊，琴日升得几靓仔啊，今日有冇机会咧承接住嗰度气势咧继续爆上去咧？转个头开始，你就会知道啦。 林慧够钟上堂啦， 九点钟听一听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今朝早嘅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咧就有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嘉慧。早晨啊，嘉慧。 早晨，芭比，各位听众早晨。 嗱，嘉慧啊，而家咧九月份咧都属于系开学嘅初期啦，可能有好多小朋友咧翻学嘅时候咧都未系非常之熟悉嘅环境咧，都会出咗好多唔少嘅乱子。 系啊，即系有阵时可能系佢有时每一间学校咧有佢自己嘅规矩噶嘛，咁、可能佢同佢之前嘅学校，即系如果系小一啦，咁就幼稚园嘅学校啦，又即系中一啦，咁你以前小学啦，咁其实每一间学校嘅文化规矩啊，样样嘢都唔同嘅、所以咧即系变咗个细路仔咧，其实都系好需要一啲时间去适应噶。 嗱，知道咧好多嘅教育工作者咧都会鼓励啲小朋友咧就系、互相帮助啦，或者一啲高年级嘅姐姐哥哥咧就可以帮下啲低年级嘅细啲嘅师弟师妹啦，咁但系咧，我亦都有见过有啲例子咧，就系譬如特别系融合教育嘅学校啦，即系有一啲咧可能系有常规嘅学童啦，再加埋一啲特殊学童咧一齐上课嘅时候咧，就有机会因为咧一啲特殊学童嘅一啲情绪啊或者行为问题咧，可能就会出咗一啲其他类似欺凌咁样嘅事件。 係啊，其實欺凌咧都有啲定義嘅，例如係嗰件事件咧有冇持續性啦，又或者係有冇侵略性嘅行為啦，又或者係有冇蓄意去引致人哋嘅身體上啊、精神上啊或者情緒上造成傷害，咁呢啲先至叫真係叫做校園欺凌啦。 咁但係你頭先所講嘅呢幾個影響咧，係當事人嘅感受啊，定還是第三者嘅角度先？ 係其實係大家個感受啊，同埋咧呢一樣嘢咧，即係講緊係話嗱。其实我哋嘅 SCN 细路仔咧，有时都可能欺凌到我哋普通小朋友嘅、哦。例如可能佢咧，可能一啲过度活跃小朋友啦，过度活跃症嘅小朋友，咁可能佢会系推推撞撞，可能想同你打个招呼嘅啫。咁但系原来佢系大力咗、哦，咁呢个咪持续性咯。佢每一次同同学打招呼 都拍拍你，嘿，早晨咁啊。 系啦，咁可能咧喺一个嘅普通嘅小朋友里边咧，咁可能会同家长讲啊，佢成日打我啊咁。喺呢个情况咧，其实就是对我们普通小朋友就可能会觉得这个是一个欺凌啦。但是对于我们 SCN 小朋友其实他不是蓄意去 打佢噶嘛，佢系纯粹同佢讲早晨咁，只不过系大力啲去拱一拱佢嘅啫。咁喺呢啲情况咧，其实喺一个融合教育里边啦，我哋嘅 sample 啊，同埋我哋嘅 SEN 嘅负责嘅老师啦，咁就真系要识得去点样去处理噶啦。 嗯，我谂系咪其实每一间学校咧，如果有推行融合教育咧，都必定会有一个特别嘅小组咧，系会去关注下呢啲问题，或者希望咧喺日常里面咧，喺未有当事人举手话，哎呀，我好似觉得自己咧感受唔系几好被欺凌之前咧，已经会揾到呢一个问题所在出嚟咧。 其实都是要教的，因为我们特殊学习需要小朋友呢，有时可能他不太知道是怎样叫做欺凌，怎样叫做被欺凌的。所以我们家长呢，有时可能都要回去观察一下个小朋友，可能说咦，为什么他无端端回学，即是没什么特别的，突然间为什么这排呢成日回到来呢，又不太想吃饭啦，又会是突然间这些情绪呢是飙升得很紧要啦。那这些情况有机会其实他可以校龄在学校里面呢就已经可能有些事发生的啦。欺凌啦，唔系净系呢个身体上噶嘛，言语上都可能会有噶嘛。咁言语上嘅话，可能佢又唔系好识得表达啦，但系佢又唔好中意听人哋讲嗰句说话，又或者可能佢觉得俾人哋孤立咗啦，即系人哋成班同学，我唔同你玩啊，呢个小朋呢个同学即系成日都唔合群嘅，跟住成日都系自己小小一个人噶咁。咁可能其实佢自己都想有啲朋友，咁但系佢又唔系好识得去做一个。佢哋即係我哋大圍嘅社交嘅個嘅模式咧，咁而令到咧我哋其他同學仔咧就會對佢咧有呢啲咁嘅語言，其實呢啲都係欺凌嚟噶，咁而令到我哋嘅小朋友啦就會係有啲嘅不安咯，咁所以家長有陣時可能真係要留意呢啲啦，又或者係比較身體上啲啦，咁如果係嚴重啲，可能你睇下留意下個小朋友佢嗰啲校服有冇污糟咗啦，有冇成個腳印喺度啦， 哎呀， 又或者係真係個身體有啲嘅。瘀伤啊，咁呢啲可能咧都要出声嘅，因为可能我哋嘅学生啦，我哋嘅小朋友，可能佢未必识得讲啊，今日边个同学啊，咩时间嗰时打我啊咁，因为可能佢哋个感知咧，即系都唔系咁一致噶嘛，即系有啲咧系比较低敏啲，有啲比较高敏啲嘅，高敏啲咧就可能你点一点佢咧，佢会即刻咧就会 好大反应啦， 系啦，低敏嗰啲咧，可能你真系打到佢可能。头破血流都好啦，佢都觉得冇乜特别咁样都会有噶，系啦，咁所以其实真系喺我哋嘅小朋友咧，就真系好个别去处理，咁所以其实学校咧嗰、那个家校合作咧呢一、這个系好重要。 咁有冇啲 tips 俾到我哋？如果真系万一咧发现自己嘅小朋友，即系如果系特殊学童嘅话咧，特别系系喺学校咧受到一啲欺凌嘅对待啦，作为家长又应该用一个乜嘢嘅心态，或者应该点样去做咧，令到佢可能尽快解决到件事啊？无论系心理。上定还是实际上都可以解决到这个问题呢？ 这个真的是很需要一个家校合作、啊、例如可能我们要开一个，即通常学校呢都会跟家长和其他的专业人士呢一起会开一个小孩的进度表，看看进度要学些什么、啊、在这个情况里面呢是很需要大家去沟通的、当然啦，如果有时候急切性在讲 bully 嘛，如果是急切性你发觉、啊、个小孩真的刚才讲就说、哎唔係好食飯啊，好容易大叫啊，叫佢翻學唔敢翻學啊，叫佢換校服唔換校服啊，即係有呢啲咁嘅情況，或者係可能係某一啲堂，你同佢一講一講個堂，或者 好驚啦，表現就好緊張。 系啦，咁呢啲情况咧，其实就要即刻要举手噶啦，即系即刻同学校去倾翻，了解一下发生咩事。因为如果唔系咧，就其实个细路仔一路持续嘅话咧，咁其实当佢系一路逃避，而我哋被即系欺凌者咧，佢又会觉得好好玩、哦，就继续去欺凌佢。咁呢个雪球咧就会越滚越大啦，咁啊令到成件事咧就可能再。同埋其他小朋友啊，其他同學啊，越嚟越多人啊，咁可能嚇、啊、一個打十個啊，十個打一個啊，咁呢啲情況咧就係、是、會好嚴重噶啦。 係啊，其實對於欺凌者定還是被欺凌嗰個咧，呢一個都係必須要及時去教育嘅。即係話翻俾佢哋聽，其實應該點樣去善待一個同學咧，應該點樣同人哋相處咧。就算可能呢個同學咧同你本身有少少唔一樣，或者佢嘅表達方式咧同我哋平時常見嘅一啲同學仔唔一樣，但我哋都可以。其实在一个共融的空间里面，大家有一个特别的相处模式，一样都可以开开心心和平共处的嘛。 是啊，咁所以最紧要咧，就真系要同个小朋友要倾多啲啦，同埋即系了解个小朋友讲多啲啦。咁当然啦，佢哋个语言能力会比较论尽噶嘛，沟通又会论尽啦。咁所以家长咧，即系当常通常我哋家长咧都已经系受训咗好耐噶啦。咁、但系当然啦，喺呢啲位里边咧都系有啲无助噶。咁你当你无助嗰阵时，咁可能同学讲，第一你发觉，咦，学校都好似话唔系冇事喎、咁即系可能佢哋系研究咗或者系了解咗件事，咁佢又唔觉得有啲咩嘅好急切性去处理嘅话咧，咁可能会觉得啊，系咪家长放大咗件事啊？咁家长咧又或者可以揾一啲有关嘅团体啦，去做一啲嘅疏导啦，同埋辅助啦，即系了解一下究竟系真系啊，作为家长系我将件事放大咗啊，定系我其实又系睇轻咗咧？咁呢一样嘢咧，其实都系要终身学习噶。 系啊，咁所以咧，希望大家都可以咧继续努力咁样咧和谐共融，咁啊可以有一个关爱嘅学校，亦都有一个咧好有爱嘅学习环境，咁就可以一齐进步，一齐学习啦。 系啦，同埋一齐去享受呢一个校园生活啦。 嗯，啱啊，今日唔该晒嘉伟你啊， 唔好客气，拜 拜。拜拜 气温而家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噶。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音乐啊，木琴 xylophone 系敲击键盘乐器，将木制嘅琴键放喺共鸣管之上，再用琴棒敲打，就可以产生旋律啦。木琴嘅琴键排列方式同钢琴嘅非常之类似。而家坊间所见嘅木琴咧，都系高音木琴，多数会用喺古典音乐嘅演奏。佢嘅琴键比较窄，音域较高，音色清脆。中意音乐嘅你，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Barbie 林慧。 晨光 Monica。 早晨啊，各位听众，晨光第一线嘅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侧边有阿黄老太电话，早晨啊，黄老太。 系你好啊，小柏。 早晨啊， 咁 晨光 Morning Call 咧，唔知道你想点唱俾边一位咧？ 想点唱俾我孙女 Wiley 听。 Wiley 系啊，三岁啦，今年。 哇，三岁啦！哎呀，最得意嗰阵时咧，就系因为三岁嗰面猪仔，好想搣佢啊！我而家。 系啊系啊，你记起呢个小柏啊又。系啊系啊， 我因为我自己仔仔咧都系两岁几啊，所以我好清楚咧细路仔好得意啊呢个时间。 系啊，好好玩啊！不过有时翻学咧就争少少咯。不过而家又冇乜问题啦。翻咗嗰两日咧就好 OK。 系。 跟住过咗两日咧就争少少。跟住而家咧又 OK， 唔知 好玩咗，好玩咗啦。 系、哎、越嚟越学得多嘢咧、啊，开始啲反应越嚟越多，又越嚟越得意啊！ 唱歌口又唱歌啦，而家。 哇！咁犀利啦。 系啊，学唱。 啊、有冇唱歌跳舞俾你睇啊？ 有啊有啊，不过未翻学嗰阵时都有噶啦。 系嘛，咁犀利啊！ 系啊，佢爹哋妈咪咧，成日都开电视俾睇《Coco Melon》嗰度咧。 哦，哎、 啊， 我仔仔都睇紧呢个啊，放心，睇下会唔会一齐跳下舞啊，迟啲合作跳舞唱歌。 有机会，有机会。 咁、哦、有啲乜嘢特别想点唱俾佢哋听，同埋点首咩歌俾佢听咧？ 每天都一些嘛，真我有。 嗯，好。 嗯，系10月12日生日。三岁 系三岁系咁啊！有冇啲乜嘢特别嘅祝福又送翻俾佢爸爸妈妈啊？咁啊都好辛苦啊，做小朋友。 华人咧就多啲陪个女啦，而家佢都多再继续努力啦，又系佢个妈咪 Joyce 咧就开心啲啦，对住个女咁好玩咧，佢更加开心啦。 嗯，可能有阵时咧，凑小朋友压力大啫，系咪？都中意嘅，都开心嘅。 系啊系啊， 系啦，好啊，咁啊一齐听歌啦，多谢你嘅电话，黄老太，拜拜。 多谢你，拜拜。 无求什么。无寻什么突破天地，但求夜深奔波以后能望见你。你可否知道么？平凡亦可，平淡亦可，自有天地，但求日出清早到后。那已经很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心夜。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心一起。那句明天风高路斜，明是什么，才是什么，是好。 神光追踪三十一， 追踪三十一。今日电话旁边啊，小白同我仲有刘畅。早晨啊，畅。 早晨啊，畅。 早晨，早晨，小白。早晨啊，欧。早晨，各位。 今晚有咩睇咧？ 好，逢星期三晚同大家介绍下，夜晚八点钟有数字世界啦。 嗯， 数字世界即系每一集都会请嚟一位嘉宾咧，同大家讲一个密码噶嘛。 哦。 今晚个题目叫做 AI 密码。AI 即系人工智能啦。 系。 咁啊。通常我哋都係講話，哇！人工智能係未來發展新方向啦。咁啊，日常生活點樣應用嘅咧？咁啊，今晚啊，主持人咧，阿李燦榮咧就會請嚟邵志尧博士同大家拆解呢個 AI 密碼咁話嘅。 係、哦，其實我哋而家生活入邊咧，可能越嚟越多都同 AI 有關，我哋都唔覺嘅、啊。 因為部手機有陣時都會偷聽到你講乜嘅，譬如剛啱咧，我同小白咧講開體操啦，跟住咧我無端端手機咧出咗一幅咧體操運動員嘅相。 哦 所以呢個都係 有 我都有類似遭遇喎。我琴日同我太太啊，即係講開，即係買月餅啦，一個品牌嘅月餅啦。跟住真係夜晚搭車翻屋企嗰時，碌下手機，喺嗰啲社交平台嗰度真係彈咗個廣告出嚟， 真係啊！ 真係佢偷聽我， 係啊！唔知係你想講俾佢聽，定係佢偷聽啊？真係不得而知啊！呢啲，所以關於人工智能咧，真係有無限嘅想像同埋無限嘅應用空間啦、啊。嗯， 嗱，好特別喎、啊！咁今晚嗰、那個嘉賓啊，邵志耀博士咧，我偷聽到少少，佢講啲 AI 文話、嗯。通常大家講呢啲 AI 咧，都係講軟件硬件噶嘛。佢、 啊、 最關注嗰樣嘢另一樣嘢做科技伦理啊， 诶、哎， 系啊，科技上面嘅伦理究竟系点样咧？今晚八点钟记住睇数字世界啊！ 嗯、我哋几个更加要听讲、啊、科技伦理嘅嘢， 系啊，即系、啊、我哋都要前瞻啲啊嘛，行前少少咁 系系系， 嗯， 好，咁啊，继续同大家介绍埋啦。今晚九点半继续有港台体坛一二三运动挑战赛啊， 系啊， 过去两晚都有 O Kitty 同超 B 陪住大家啦、嗯。今晚又有啲乜嘢先啊？好， 系今晚继续有星级教练咧，郑丽莎 Lisa 咧教大家一啲攀爬嘅技巧。好啦，同埋咧讲下佢啊运动员嘅人生啊。嗱，今年咧东京奥运咧未有一个极速攀爬嘅项目嘅， 好似系新增噶，系咪？ 系啊，其实原来咧 Lisa 咧自己都有参加过咧世界赛嘅极速攀爬，而且攞到一个几好嘅成绩添。咁啊，关于点样专访佢啊，同埋点样攀爬嘅技巧咧，当然留意呢一个节目啦。亦都唔少得咧 ，Kitty 同埋超 B 咧开始啊进入咧佢哋嘅 Level Three 啦吓。究竟啊第三个阶段入边啊，超 B 赢啊定？还是 Kitty 赢咧，咁你就要咧睇实港台电视31啦。 今晚九点半啦，港台体坛一二三运动挑战赛啊， 系 好快同大家介绍埋。今晚十点钟有31看世界。今晚个题目叫窒居者啊，即系窒居者系咩意思咧？即系嗰啲自我隐蔽嗰啲隐蔽人士咧。 嗯， 即係喺日本咧，即係九十年代已經冒起咗呢啲嘅啦嘛，即係佢哋中意收埋自己，高度隔絕，唔足不出户嘅。咁佢哋通常都係因為經濟危機或者學業壓力問題啦。咁呢個係日本，即係大家可能都已經聽過呢啲咁嘅人士，但係原來到咗今時今日，呢一款嘅人士全世界都有喎。 係 啦，係啊，原來已經去到連法國都唔例外。咁啊，法國當地咧嘅醫學界咧，近年先確認咗呢個相關問題。咁啊，今集31看世界啊！法國的醫生就會遠赴日本去學習一下怎樣去治療這些隱蔽行為咁話喎。 哎，好啊，咁我哋都要知道多啲啊，即係自己唔好做一個隱蔽嘅人啊嘛。 係， 係咪？ 咁啊，要同大家有啲社交啊，不過有社交，仲要有社交嘅距離。咁啊，即係太高時候唔好啊，所以我哋今日咧同阿劉暢講住咁多先啦。 好， 有啲距離咧，咁先開心嘅。係啊，多謝阿暢，聽日再同你傾，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被捕，警方朝早到周幸彤位于中环美国银行中心的办公室采取行动，将他带走。另外，支联会话多名常委朝早亦都被捕，而确认被捕的包括梁锦威、邓岳君同埋陈多伟。据了解，他哋涉及香港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附表5的规定提供资料罪被捕。支联会寻日在限期前并没有按警方国安处要求提交资料，重申支联会并非外国代理人，亦都不满国安处未有交代要求他们提供资料的理据。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寻日表明，如果有人不按警方国安处要求交出资料，当局会迅速采取行动。政府宣布，除了个别情况之外，将会进一步以专业拭子采样代替深喉唾液样本，作为政府接纳的强制检测方式。今日起，因应同确诊个案相关和因学校爆发上呼吸道感染或流感样疾病个案而要接受强制检测人士，必须到流动采样站、社区检测中心或者认可本地医疗检测机构采样检测，以符合强制检测要求。 幼童可以继续以粪便样本进行检测。当局亦都话，有三类抵港人士今日起亦都必须到社区检测中心或者认可本地医疗检测机构采样，以符合强制检测要求。包括在指定检疫酒店或家居完成强制检疫，但仍然需要接受强检的抵港人士，经回港二和稍后推出的来港二计划抵港人士。美国总统拜登说，在塔利班夺取阿富汗政权之后，他确信中国会设法和塔利班达成某项协议。当被问到会不会担心中国会资助伊斯兰叛乱分子的时候，拜登说，中国和塔利班之间存在问题，因此相信中国会尝试和塔利班达成一些安排，就好像巴基斯坦、俄罗斯和伊朗一样。美国同七国集团盟友在应对塔利班反应一致，并禁止塔利班获得阿富汗政府储备。不过专家认为，如果中国和俄罗斯向塔利班提供资金，有关的经济影响将会消失。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星期四天气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星期五稍后和周末期间骤雨较多，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6%，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89点，升41点，总成交金额9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75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17点，升1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23.5，升8.5；美团263元，升5.6；开拓药业82.5，跌1.05元；阿里巴巴169.7，跌3毫；快手100.5，跌1.4；比亚迪股份277元，升6.2；友邦保险95.05元，升1毫；百度集团164.7，升1毫；京东集团319.4，升2元；安踏体育163.4，升3.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5，日元110.29，瑞士法郎0.92，加元1.263，人民币6.464，英镑对美元1.379，欧元对美元1.185，澳元对美元0.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11。离境平均指数报30,039点，升123点。港金现价报16,680元，跌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6.25美元，卖出1,797.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嘅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丽晶花园。重复多次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嘅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丽晶花园。咁较早前农场道去观塘，近住新光中心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主要系后面啦，思瑞入口至到泽安村嗰段咧，仲系慢车，就系农场道去观塘方向新光中心的坏车已经拖走了，现在是近住思瑞入口至到泽安村那段比较多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比较挤塞，排到去税务大楼对出。西行过海，龙尾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洪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排到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在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 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屈地街；东区走廊去柴湾，落翻去渣华道嘅支路咧就慢车，排到城市花园。咁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去到牛头角下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去小西湾、东涌裕东路回旋处方向九龙，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要战胜疫情，恢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二台话你知。 印尼东爪哇有一种传统的皮影戏艺术，这种传统表演大约由30人一起演出，包括一位称为达郎，即是导演兼团长，还有歌手和金美郎乐团。 这种皮影戏通常会由着住传统爪哇服饰的歌手开场，先有唱歌跳舞的演出，最后就是达郎的重头戏。 达郎可以说是整个表演团队的灵魂，他可以决定皮影戏的故事和风格，亦都是一场体力的考验。 皮影戏每一场演出最少有五小时，包括唱歌表演占一小时，而其余四小时就是由达郎主演。例如在婚礼上面，皮影戏由晚上九点开始，就要到凌晨四点才结束。 整场表演达郎会一边讲故事一边操作相对应的皮偶，所以要做到一心多用。 而达郎讲故事的技巧、声调、感情，再加上金美郎乐团的配合，绝对能够影响观众的投入程度。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试分。 台话你知，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惯咗未啊？晨早节目嘅时间表其实好紧要，点解呢？因为朝早大家都会好匆忙，赶住翻工翻学，未必有时间望住屋企嘅钟或者手表。好多时候开住收音机就是要提醒自己而家几多点。例如你听到一日之计在于晨这个环节，就知道已经是七点半。如果你听到当年今日仲未出门口，即是你有机会迟到了八点半啦。最初设定晨光第一线节目程序的时候都要顾及这一点。因为大家已经习惯了在这个时段听什么。我曾经想过将每日的节目内容调转晒，给一些新鲜感觉位，但是就会影响了大家的习惯。不过又不是不改得的，要一步一步来，慢慢改，等大家慢慢习惯。习惯对一个人来讲真的很重要。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习惯。 细个嘅时候，无论喺屋企或者学校，都希望你培养好习惯。如果喺佢哋眼中觉得你拥有一啲唔系咁好嘅习惯，就会叫呢啲做坏习惯，仲要你即刻戒咗佢添。你有冇发觉，当你大个之后，自然又会养成好多坏习惯？所以以前我成日觉得可以有坏习惯系成为大人嘅指标，细个唔可以有，大人就得。有个朋友成日同我讲，好心你夜晚早啲瞓，做嘢規律啲，有正常嘅工作时间，慢慢将佢变成习惯，唔好成日将时间颠倒，咁对身体唔好。我够知啦，但系从事创作唔系话坐喺度想写就写到，都要等灵感到。每次我讲呢句，我朋友即刻话啦：你习惯坐定定喺度写咪得咯。我冇办法解释，佢系一个坐喺写字楼朝九晚六嘅人，惯咗有固定工作規律，坐低就做嘢，起身就放工。调翻转头啊，我亦唔可以同佢讲，不如你习惯一下太阳落山先慢慢做嘢啊，可能到时你嘅工作能力反而会澎湃啲噶。每个人有每个人嘅生活規律，每个人有每个人嘅作息时间。你都唔想人哋成日叫你咁叫你咁，将心比己，所以自己亦唔应该用自己嗰一套强加喺人哋身上。归根究底，到底人系咪应该要有习惯？冇习惯又得唔得呢？某种程度上，你可以话习惯系令到我哋嘅生活有一种规律。我哋要习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我哋要习惯朝早翻工同人逼。我哋要习惯 lunch 同同事周围揾嘢食，我哋要习惯做唔到嘢嘅同事系会快过你升职。当你习惯咗呢啲嘢，就会变成一种规律。变成规律之后，自然就会习惯噶啦。你可能会话啦，我唔习惯有习惯。其实唔习惯有习惯都系一种习惯。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Talk 爱不知冇变改，但是我真太不该，满脑是你的风采。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今日呢个咧唔可以话系餸，我觉得可以用一个菜式嚟。佢其实我觉得几适合咧，你喺 weekend 嘅时候自己整早餐咧，嗰啲西式早餐嘅时候做嘅，个样咧亦都几适合打卡嘅。就是、一个烤焗番茄啦， 烤焗番茄啦。 咁啊，呢个番茄你就买一只大少少嘅番茄啦，咁啊切开佢，即系打横批走佢个头，系啦。咁我谂系六分一至五分一嘅位置啦，就打横，好似开咗个盖咁。跟住咧就用只匙羹咧滗咗佢啲肉出嚟，咁嗰啲肉咧就水流流噶嘛，其实都你就将佢切开佢一粒粒咁样样啦，咁啊攞个碗装住佢，咁你本身个番茄咪好似一个兜兜咁样，一个碗咁嘅，咁当然一阵间我哋会酿啲嘢落去啦，咁然后咧你就将番茄嘅肉咧就切咗粒粒，千祈唔好嘥咗佢，咁然后咧你就可以喺个镬嗰度咧落少少蒜蓉啦，跟住就爆香啲番茄肉啦，咁啊当然你可以再加其他材料，譬如你话早餐中意加少少火腿又得，加少少肠仔又得，咁啊譬如你话加少少海鲜落去都得嘅，即系做一个盒咁样。咁炒熟咗咧，里边你中意嘅一啲材料之后咧，就可以摆翻入去头先嗰个中空咗嘅番茄嗰个兜兜嗰度啦。 酿落个盒嗰度。 酿落个盒嗰度，咁之后咧最重要就梗系喺个面嗰度咧铺翻少少芝士啦，跟住就可以，譬如你一次过整四五个或者五六个，咁就摆喺个焗盘嗰度，就摆入个焗炉嗰度焗多佢十分钟左右，咁你个番茄又会熟啦，然后咧你里面嗰啲餸咧又会。再熱啲啦，加埋咧芝士喺面咧溶咗落去，咁啊正啦。咁啊當然頭先你話裏邊嗰啲材料使唔使調味啊？咁你喺度炒香佢，譬如加個蒜蓉啊嘅時候咧，都加少少鹽啊、糖啊、胡椒粉啊，調一調味咧，咁就好正啦。 係啊 ，Kitty， 你講呢個咧就係進階版嚟嘅。我平時咧禮拜六日如果喺屋企朝頭早多啲時間啊，自己沖杯咖啡啊，磨下豆啊，咁啊都好中意食番茄嘅、如果你知道我之前都有講過啦，就係話啊番茄對男人都好好啦，咁啊即係健康前列腺啊，又抗氧化咁样，好多好 对女人都好嘅。 尤其是咧煮熟咗嘅番茄嗰个 茄 红 素 咧，又会再劲抽啲啦。咁所以不时都会食下嘅。不过我自己就中意做个简化嘅版本，就系、是、将啲番茄切咗片，跟住咧加少海盐黑椒，跟住个面嗰度再铺一块芝士落去，咁跟住就焗咯。焗完之后你就好健康噶啦，觉得啦，即系你要嗦嗦声，即系蔬菜嘅感觉你有啦，跟住有啲芝士，即系奶酪嘅元素已经有啦。咁其实差唔多有唔使食肉。咁当然你话过程之中你可唔可以丰富啲啊？咁咪加少 bacon 落去咯。咁、都系啲唔使煮嘅嘢咯。不过你头先开镬煮嗰啲咧，就再精致啲嘅。我想 靓啲咯，即系因为佢成个盒仔咁样，你影相即系打卡咧，就一定系冇得输噶啦。咁个番茄其实都有几多做法嘅，即系。我以前就唔食番茄嘅細個，因為其實我自己本身個口味咧係唔係好中意食酸嘅嘢嘅，係啦，即係嗰啲咕嚕肉啊嗰啲咧，細個係即係唔好嘅原因。 咕嚕肉， 咕嚕肉係啊， 你講咕嚕 肉， 咕嚕係咩啊？The Lord of Rings 嗰、那個，即係嗰個魔界嗰個啊，Master 嗰個 咕嚕肉係啦，即係啲酸嘢我唔中意。咁但係後來咧，而家大個咗，發現番茄有好多種唔同嘅食法咧，咁、我就覺得都幾多變化。 你未食過好食嘅番茄炒蛋啫？ 番茄 唔酸嘅，因为佢哋会落好多砂糖落去。 系啊，落好多糖中和咗。 好食嘅番茄炒蛋系甜爷爷噶，直情。 我嗰次都话睇呢个日本有个劇集咧，佢话个小朋友唔食番茄啊嘛，跟住嗰个姐姐咧就将嗰啲细细粒嗰啲车厘茄咧，即系洗干净咗咧，成粒。 摆落个冰格嗰度雪咗佢，就好似雪咗做一粒冰咁样。咁雪完之后咧，其实你攞翻出嚟嗰、那个皮咧，佢其实有少少爆开咗嘅，即系我谂我唔知冷缩热胀定系点样啦。总之因为佢成咗个固体啊嘛，即系实咗嘛，咁、那个皮有少少爆开咗嘅。咁佢咧就叫嗰个小朋友，你眯埋眼啦，天气咁热，我俾粒冰你食啊咁样。你眯埋眼，跟住就嘟咁样就嘟咗咧嗰粒车厘茄嘅冰。摆咗入佢个口仔嗰度，咁跟住，哦，好好味啊，系咩嚟噶？跟住就系你平时唔食嘅番茄啦，咁样，啊，都几得意喎，呢个我觉得。 啊，你有几有潜质做妈咪，开始啲母爱好似洋溢起上嚟啊！加油啊！ 好 ，Kitty。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而家逢星期四咧，咁我哋咪会讲下啲经典嘅电视剧嘅， 系 咁啊，听日啦。咁但系经典嘅电视剧即系旧啦， 系 即系旧啲。咁所以今日讲啲新嘅俾大家听啊。 好、哦， 咁有啲新嘅，咁譬如话国剧830啦，啱啱号手就位已经完结咗之后咧，咁、跟住有个新嘅大江大河。点解推介呢一套咧？咁因为咧，首先就好多人睇戏咧，就会比较我睇下佢攞过啲咩奖先。如果有奖嘅，我咪睇咯。所以有阵时奖项咧，无论系电影又好或者电视都好啊，都会有一啲嘅令到大家想睇嘅冲动嘅。譬如呢个啊，《大江大河》咧，佢喺2018年咧就攞咗中国电视剧品质盛典里边嘅年度最受期待作品奖啦。亦都攞过年度最受期待电视剧啦。咁另外2019年咧又攞咗第25届上海电影节嘅最佳电视剧、最佳导演、最佳女配角、最佳编剧。咁同2021年咧又啱攞咗中国电视剧嘅品质盛典里边嘅奖项。 哇！咁但系有真系好多， 奖好多。但有啲人好似我咁样，未必一定系睇过奖项嘅，我系中意睇翻套戏嘅。我自己咧，我就会睇演技啦，因为始终演员出身啦。今次呢个咧就系、是三个字讲晒情怀嘢。所以咧，一去到呢啲咧，就真系好考个剧本写成点啦，同埋啲演员点样去演绎嗰几个角色，啲角色一定系由佢最初嘅时候点样开始喺一个嘅佢哋一个比较单纯嘅世界，慢慢因为开放咗之后面临嘅一个大嘅转变，佢就点样去适应咧？呢啲咧就好考个剧本点样写，同埋好考个演员点样去做。我睇咗嗰个宣传片咧，同埋睇咗一集，哇！呢、這个可以睇。即系我会，即系我私心地咧，我会觉得睇演员睇演员 系 呢啲情怀嘢，我自己又对我嚟讲咧，我有啲个人喜好嘅，即系特别系演员咧，哇！你由以前即系最单纯嘅身份，一路演绎到经历过某一啲嘅转变，到最后变咗另一个人咁样，对于演员嘅发挥系最紧要噶嘛，同埋好考佢哋功夫噶嘛。 系我见好多嘅剧集咧，都系同一个演员由细，真系嗰啲咧，譬如以前有好多翻拍自金庸嘅咧，都系由一个演员由细个演绎到佢老嘅，都有见过。 譬如我哋嗰个年代睇得最多嗰啲演员，由最初叫做普通变到发迹咧，我哋睇得最多就系万梓良嘅啫。万梓良通常套套剧咧最初一定系好愤怒，跟住最后咧就变咗 附庸 咁样。佢嘅分别好简单嘅啫，佢做以前普通嘅时候咧，啲头发一定系梳晒落嚟，好似个冬菇头咁样嘅。发迹之后咧，头发就会立晒上顶 all back 嘅，即系呢个就系佢最容易分嘅。 有钱人嘅发型嗰个 系 咁， 可能第一代嘅 all back 就系万梓良。 万梓良唔系第一代 all back 系啊，许文强啊， 系、哦。 听日会讲，听日会讲系。 听 日咁啊，会讲呢个啦。咁所以咧，今次都喂大家一齐可以即系、就是、一齐去煲一煲呢一个情怀嘢啊。大江大河咁啊，都话叫做国剧830，梗系八点半啦。喺港台电视31，大家可以睇睇啊。 系啊，又可以 dab 喺演员嘅演技。 呢个系真可以 dab 啲演技。 系啊，除咗 dab 演技之外咧，仲有一样嘢大家可以 dab 嘅，就系呢个波板糖、我想问下几位嘅拍档，有冇真系试过成功啊？食晒一支嘅波板糖啊？ 冇 啊！你好中意食甜嘢噶咯，钟哥 食唔到， 咁中意食甜嘢都食唔到。 你我以前我试过一次食波板糖啫，点样食咧？系即系选又好，你系咪好咧？你冇可能损害到佢分毫噶嘛？终于系点样咧？ 咬开佢。 咬唔开嘅，好硬噶， 系啊，好硬。 总之摆喺度咧，攞张纸巾包住佢啦，跟住攞嗰阵时未有锤仔添啊，攞只锯，我屋企以前有对锯噶嘛，攞只锯， 剥落去，剥碎咗之后，跟住你咪黏翻粒出嚟，咁摆落口度食咯，冇办法咬得开。 系啊，即系煲碗糖咧，尤其是美式嗰啲咧，好鬼硬噶， 系啊，又硬又大支， 同埋食好耐啊，食到埋年噶，其实即系喺度舐啊。 系啊， 我其实咧即系电视剧嗰一种嘅煲碗糖咧，咪圈圈圈圈， 系啊，最传统嗰只。 其实我都系人生食过一次咋， 我都系食过一次咋。 因为阿妈唔会再买俾你啊。 我自己都唔想买啊。 问题就喺度啦，你舐完晒成支煲碗糖之后，你食唔晒，点样保存翻佢落去啊？ 我都唔知道我點樣保存咧，我唔記得咗 啦。因為其實都黐曬塵噶啦，覺得你一路食佢食到個人好攰啊。 又多口水又 剩。我食兩樣嘢好攰，第一就係呢啲好大嘅波板糖，你食到個條脷好攰；第二就食大閘蟹，你食到個手好攰。係啊，呢兩樣嘢咧係即係你要好唞足精神先好食啊。 波板糖我真係食到咧條脷係啲痹痹地。我記得我細個有一次好想食波板糖，就叫我屋企人買啦。買完之後咧，我已經好犀利，食咗半個鐘。都食唔完，跟住結果我都係放棄劈咗佢嘅。咁、如果你話而家呢個年代啲波板糖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樣子啦，就唔一定咧係要大大嚿嘅。咁當然你話細粒有細粒好食啦。不過咧，原來啲波板糖咧已經延伸到就係、是，佢嗰支棍咧可以入電池嘅。即係入啲好細粒嗰啲電，跟住佢個波板糖個糖咧就做到好似嗰啲啫喱 透明 透明咁樣嘅，咁、你明啦。你一著燈嘅時候咧，嗰支波板糖入邊咧就有個燈膽仔，一著，咁個波板糖就好靚啦，咁可以咧又氹到啲小朋友食。咁當然啦，都係嗰句，太大支真係食唔到啊！ 即係啲食物要著燈， 食物著燈啊！ 令我諗起咧結婚嘅時候嗰只乳豬拼盤，嗰兩隻眼點解要著燈咧？ 但係嗰兩隻眼重用又重用喎，你驚唔驚啊？嗰日咧就係有人生日喎，跟住咧就叫咗乳豬食啦。咁跟住咧，我唔係啊，但係冇燈啊！我朋友就咦，點解今次就乳豬冇燈啊？我話啲疫情關係，唔好搞咁多嘢啦，即係重用嗰啲嘢咧，你都唔想拎嚟拎去噶。 係啦，有陣時咧，即係氹細路仔食嘢咧。有啲譬如波板糖有盏灯仔咧，系几好嘅。咁但系食完之后，其实我都觉得咧，真系太流啦。咁啊，有阵时人需要甜嘅，但系有好多方法都可以得到啲甜感嘅感觉嘅。 糖都有好多种嘅。 系啊，食下啲自己中意食噶啦吓。 系啦，下次发掘下有啲咩特别嘅糖啦。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我是 Kitty，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